我系梁继章，最开心嘅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系马小强，最开心嘅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系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听住丰收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丰收快活人。 个礼拜的星期五嚟到我哋早上十点搭三，我系小张张， 好开心啊！琴日有人请食饭，多谢马老板，系瑞仔。 温渣的感情先， 正等你为我蔓延。 唔系你孤男寡女剧场， 现在开始。 有一晚，阿渣男同阿小三喺度卿卿我我，完咗啦。咁小三就同阿渣男讲：你可唔可以应承我一样嘢？乜嘢事？剃晒你面上嗰啲 胡 须，所有剃晒，我好怕你胡须邋遢。唔得啊！我老婆唔准我剃啊。 梗系啦， 我唔理。 翻到个样唔同咗。 系啊，我唔理，你一定要剃。如果唔系，以后唔好嚟。 嗯。 咁佢唯有啲 剃晒。 系啊，睇晒，然后即刻好啦，拜拜，翻到屋企咯。凌晨十二点，好惊，好惊个老婆见到佢睇晒数咧，闹佢，点算好咧？开咗道门，即刻飞入去冲凉、洗面，搞掂晒，开咗房门，唔开灯，即刻爬上张床度，冚被瞓觉。佢老婆呢个时候拧过嚟，望一望佢下巴 ，Honey。点解你仲未走嘅？我老公就翻嚟啦！ 温差的感情先， 正等我为你蔓延。 好嘢，好嘢，正受小女子一拜。 迷你孤男寡女， 要命快地，要命快地。 嚟啦嚟啦，一个礼拜都星期嚟啦！Friday Friday， 听下 This Friday， 迎接我哋嘅小周末。今日天晴，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啊！记住今日都系点唱嘅时间，喺十二点半嚟开始。Thank God it's Friday， 礼拜五啦。 学生仔咧就开咗学一段时间啦，但系对我哋风骚快人，你又知唔知咧？今日咧就开学嘅日子，因为咧校长先生又嚟到我哋同我哋玩游戏。 其实本来系上个礼拜 嘅， 系啊， 打风啊！ 你觉唔觉得每一次我哋嘅开学礼都好邪？ 旧年 又系咁，今年又系咁，咩意思啊？几好啊！如果对于学生嚟讲，迟一个星期先至开学，唔好咩？系咪可以瞓多个礼拜， 仲要抄写啲功课。 你以为啦？你迟一个礼拜都系等到最后一日 嘅 啫。 系嘅， 结果是一样 的。对我嚟讲系冇乜分别嘅。 我咁咪留意下你又知唔知？我多谢校长先生。 欢迎我哋嘅校长。 欢迎校长。 喂，嗱，我想问下大家嚟，你咁留意到自己一啲嘅食嘢嘅习惯噶？今日咧有一篇文章咧讲到咧食嘢嘅习惯都睇到自己即系个人啦吓嗰个性格嘅咁样。我细个嘅时候咧冇留意到自己嘅呢一个习惯，但系咧我大越嚟越大咗之后咧，我就会留意到咧，我食饭咧其实都几快啊！我唔知道我对比阿马老师， 你唔好同我讲个快字啦。 我啱啱想讲，我对比你咧，可能我都系唔够你快。你有冇留意自己几耐食晒一碟嗱？我讲嗰啲叫 快，我冇留意。不过我知道我自己嘅速度系好快。 你有冇谂过点解会咁嘅？嗱，我 因为我自细培养出嚟咯。 我啱想讲嗱，你有细 个争嘢？ 唔系，我阿妈成日都叫我哋快啲啦，快啲啦，快啲啦。 系啊， 系啊，快啲食。 上一代系咁噶，仲有一句说话噶嘛？你有冇听过？ 冇啊。 男人食饭跳过凳啊嘛，女人食饭磨穿裙啊嘛，我阿妈成日同我咁讲，呢个男仔嚟噶噃，你知唔知男人食饭跳过凳，即系好似跳过张凳咁阔咁样，但系女仔食饭磨穿裙，女仔我食慢啲咁样，哦、我细个 点解要咁啊？即系其实点解要男仔食饭？ 佢觉得男仔应该男仔嘅气概，即系以前嘅有啲人咁谂啊，即系食饭咧，即系 唔好成日就 慢慢含住啊， 慢慢食就会觉得咁样好 女 人型啊， 系啦系啦，即系、就是、觉得男仔应该好爽落。 你有冇投诉你妈妈？ 我尊敬个妈妈。 歧视， 冇呢样。 仲要食得发发发， 冇呢一样嘢。阿瑞咧食饭，你觉得自己快定慢？ 我觉得我自己系快嘅。 你快？ 相比你咪慢咯。我昨日同你食同一样嘢、 啊， 但系个发觉嘅就系你食完已经系第二样啦，你 系 第一名。咁啊，但系我见到你就系咁食，系咁食，但系我又觉得咁样，因为咧，我个发觉你食嘢系最专心嘅。 嗯， 每一次就算有几多个人一齐饮茶也好，食饭也好，我留意咗你好耐噶啦。当一食嘢嘅时候，觉得你唔讲嘢噶。你就会自己专心喺度食食食食食食，完之后咧先至喺度咧肥哩肥哩。 系咪都系细个养成啊？因为有啲家庭嘅 食不厌愁， 系 我怀疑你系咯， 系啊，可能都系啊。 所以如果你出嚟应酬嘅话，好大件事嘅，明唔明啊？大家喺度食紧嘢，你会答一句冇一句咁嗰啲咯。 系啊，你啫， 唔系你答埋嗰啲系废话嚟噶，即系人哋讲一句，佢就话系，我都觉得佢系。跟住咧就入，继续就又食咯。咁跟住人哋都讲，我就话系，咁啊系唔啱嘅，又食又食又食。即系其实你讲唔讲都得噶，啲碎嘴，你明白？你可以悭翻啲碎嘴。即系我就发觉你系咁咯。系、 okay, 啊， 所以其实琴日你冇发觉啊，我同你食埋同一样嘢，但系最后尾嘅时候，你已经食紧第二碟啦，我仲系食紧我盒饭咯， 系啊， 系啊， 民以食 为天，所以我都系个比较嚟嘅， 系、啊， 我自己本人嚟讲嘅话，我就觉得比起同埋一啲其他嘅即系姊妹淘咧，我比较快啲嘅，系、 嗯、 啊，跟住佢哋就讲我使乜食咁快，讲住死咩？ 我识得有两个人咧，都系女士嚟嘅，佢哋食得好慢， 我好怕噶， 但唔系佢哋嘅慢咧，佢哋真系。做晒系啊， 食晒台上嘅嘢。 台譬如话剩翻四嚿鸡啦，佢话诶你唔食啦嘛，咁佢又慢慢食晒。即系我几中意呢啲叫做乜嘢？ 慢慢嗒 吓，慢慢 嗒。我觉得呢一种咧，好享受生活嘅 享受型，系啊， 同埋佢唔会好急赶嘅。 系， 但系其实我都唔知自己点解会咁快，可能都因为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比较快啦。但系都因为嗰阵时咧，成日都讲啊嘛，我哋做呢行咧，有时咧食饭系好短时间，你就要食完继续做嘢。咁亦都可能系后天做嘢关系啦。我谂你都系啦，即系有时可能得十分钟。食完之後就要再下做下一樣。 同埋我知道我自己點解會咁啊，因為咧我唔中意睇啲嘢攤喺度啊。譬如好可能嘅就係好啊，五分鐘或者十分鐘裏邊你要食一啲嘢。嗱，我見到有一啲髮型師佢哋係可以嘅，即係可能爬兩啖，擺低盒飯，跟住又出嚟唔知邊個 兩個鐘頭 剪完之後冇錯，跟住咧又翻去又爬兩啖，跟住咧其實仲係含住泡飯喺度咧，嚼下嚼下，我就話唔好咁辛苦啦，食埋先，食埋成盒飯你先至幫我整。佢就唔係啊，因為 你之外嘅有其他人咧， 後面又等緊， 係啦，喺度等緊嘅， 一 個遲就全部都遲嘅。咁所以我覺得咁樣嘅多數咧個胃都係唔好噶。 係啊， 我唔中意咁啊，所以我寧願我快快脆脆喺十分鐘裡面我爬曬盒飯，好過嘅就係話啊，我食兩啖，跟住一陣間又走去做唔知拍啲咩，跟住再翻嚟，我好憎。 味道都唔同曬，擺低咗我就冇胃口。 啱啦， 味道都唔同曬， 係啊。跟住你一揭翻起嘅話，你會發覺咧盒飯咧變咗樣㗎。 硬晒， 好似话 嗱，食饭嘅速度超级快咧，显示你系一个好有行动力嘅人啊！话做就做噶啦。不过嗱，佢呢个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咧。 不过下边嗰啲嘢唔好讲啦。 不过佢话有时咧咁样咧，亦都显得咧个人系比较自私嘅。嗱，可能佢嘅谂法咧就系只顾照自己嘅照顾自己嘅感受。你有冇觉得有时咧，如果你食得太快咧，其他人咧仲喺度食紧嘅时候，你已经食晒咧，其实有啲怪喎。即系你有冇试过啲人话喂，你等埋我啦，你唔好食得咁快。 又冇，但系不过啲眼衰眼神望住。 点解啊？有咩？ 有， 啊、 我唔系话你哋， 唔系我有，我有啊！啲双眼神都有望一望你，有冇有压力噶、啊？但系你， 有 我觉得食得快咪快，食得慢咪慢咯、我又会歧视啲食得慢嘅人，我唔会。 如果我真系好快摆低筷子咧，其实啲人系有压力嘅，即系你 咩场合啊？ 譬如话成 一齐食饭，即系 成班同事， 跟住你就成段时间就咁望住佢 坐喺度啦， 系啊，坐喺度啦。 佢哋会觉得话系咪我食得太慢咧？咁样 有咩问题咧？食得慢，食得快， 佢好似唔知我又系咪赶住去做第二样嘢啊？咁样样 你一定唔会啦。 多数 你一定唔会啦，系咪先 ？OK， 食多盒咯。如果你食得快嘅，我咪叫多盒咯。 耶，做咗啦， 系咪啊？系啊，我就只觉得咁咪 OK 咯。即系全程其实你都系陪住大家。 系啊， 食多盒我想问你咧，其实咧，你系咪唔会有饱嘅时间嘅？即系饱都仲可以食得噶？ 唔会傻嘅咩？ 对于我嚟讲咧，即系我哋呢兽人咧，饱就真系饱，即系食多粒米都唔得噶。 系咪 啊？系啊，唔同。 好啊，恭喜你啊！ 但系有啲人话有两个胃噶嘛，饱完之后可以再食甜品或再食其他嘢。 哦，嗰啲我系得喎， 系嘛？ 系啊，水果啊，你都得。 嗯、另外一個習慣咧，就係先食喜歡嘅嘢，即係譬如話，即係碟飯、雞髀飯咁，你要先食曬嗰個雞髀先，然後先食飯。 唔係，我將啲好嘢食留最後嘅。 下一個啦，另外一個啦， 我留到最後。 屋企有個人就係咁嘅，我成日都話你買盒雞飯翻嚟，食曬所有雞，跟住食白飯。好咩？即我感覺就係、是，即最後嗰盒白飯咪好寡咯。咁但係佢就中意咯。 我以前都係咁嘅，但我因為我試過有一次之後，我改咗啦。 係 就是、我以前我都係嘅，將自己咧中意食嗰啲嘢咧係留到最尾啦。點不知咧有個人一經過，佢就成盒飯跌落地。 咁我明啦，都係人生。 我就白食啦，我就淨係爬曬啲飯，跟住啲雞跌曬落地。 你當時 跟住我同自己講。我要改， 你系咪 以后都唔敢饮？ 我谂起你个样子，一定咬住个匙羹，然后好委屈咁望住佢。 我点会咁简单啊？我同佢死过啦，我叫佢买翻一俾我啦。 咁真系几惨喎！嗱，如果你系样样食咗喜欢嘅食物先咧，就系你一种咧好识利用时间，同埋你好惊又会后悔嘅，所以咧有啲咩你喜欢嘅嘢咧，你会做咗先咁样咯。即系如果你中意嗰样嘢，你会买咗先，享受咗先，就唔会等嘅，系嗰种人啦。 嗯、 但如果你中意嘅嘢，我最后先食咧。表示你一个咧做事咧努力不懈，有咗目标咧唔紧要，摊长啲。总之我慢慢循序渐进，就算做到最后先有奖励都唔紧要嘅。 咁如果一路 有， 系啦，一路食一路食啲送咧中意食嘅嘢咧又点啊？ 我咪呢 冇 咯， 冇 啊， 冇啊， 呢、 啊 這个 系啊，呢、這个心理测验冇， 冇 冇啊， 冇涵盖呢样嘢。你加落去啊？你觉得呢种 你觉得 肯定最多呢啲人啦、啊。 嗱 ，Michael 话佢自己系啦，咁你觉得系咩心理学家？ 马博士， 有 理 作， 马博士， 理作。 好，嗱呢一种人咧，咁佢 详细啲喎。 你想几详细啊？ 好似 你唔好 借一个衰字， 唔 好借一个衰字。 我以为有几衰。 系啊，所谓嘅冇错。嚟嚟嚟嚟 ，OK， 有几衰？ 咁啊唔好，我要顾住你嘅心理状况。 唔使唔使，我心理状况本来好差噶。 唔得唔得， 冇得再差噶。 我都要顾住呢个听众嘅心理状况噶。原来系梁咪咪咁嘅人。唔好呢啲折福啊！ 我明啦，点解会冇呢一项啊？因为太衰，不能尽禄。 就唔好讲啦， 同埋做少冇朋友。 下一个， 同埋睇完之后大家都撕烂。 下一个就系你啦，我话俾你听，我觉得即系嗱，我唔知系咪啊，会将食物食到干干净净。 通常咧呢一個人，即係呢一種人咧，係唔會有俾食物剩低嘅。如果大家誒唔食啦，咁佢就會最後包底咧都食埋佢嘅。即係如果食唔即係唔食曬啲嘢咧，你會覺得係好唔尊重個餐廳咧，或者好浪費咧。即係總之咩原因都好咧，你一定會食曬佢嘅。呢一種人工作方面咧係會好努力將所有嘢做完，不過缺點係大腦有時唔懂得靈活變通啊！即 係你驚啊？ 喂，唔係啊，我一半一半嘅。 嗯， 如果我真係飽剩翻啲嘢咧， 即係前嗰半啱係咪？係 啊，我唔食就唔食啦。但係如果譬如一齊食飯，你有人食剩啲嘢咧，我真係接受唔到噶。 嗯，咁、你會攞人哋嗰碟嘢嚟食係咪？即係譬如我同你食飯， 睇咩情況？ 啊哈， 係啊，如果你剩嗰啲係正嘢，我梗係食啦。 哦， 如果係嗰啲 剩嗰啲好難係正嘢㗎， 唔係有時有㗎、 有時有啲人唔食嘅， 係啊， 係。但係對你嚟講嘅話、 啊， 你就好中意食， 係啊， 我都覺得係，我都覺得冇乜所謂。 系啊，冇乜所谓。 我都食得几干净。 你啊， 琴日你见到我， 系啊， 我一粒饭都唔剩。 我都系一粒饭都冇剩。 系啊，真系噶，尽可能、啊、尽可能就唔好咁。但我觉得就系嘅，又要睇下你系食紧啲咩嘢，或者喺咩场合咯。你有啲某啲嘅地方，如果你唔食晒，个厨师系会出嚟问你点解噶。 我 即系唔尊重佢， 嗰啲好高级、好高级嘅餐厅。 系啊，佢会问你 系 咪煮得唔好食噶、啊，真噶， 系啊。 系啊，咁、我真系我呢啲咁嘅位，我好难搞。得，跟住喺佢面前嗰度食晒。 温好味，好味。 打你 啊！有面遇过一个最犀利嘅朋友就系、我食蟹咧，我唔系好中意食嗰啲蟹脚，我都冇咩好食。跟住我剩低晒，之后我朋友话你唔要啦嘛，系嘛？跟住开始食嗰啲蟹脚，我真系觉得真系好犀利，即系嗰啲包底啫。 你好啊，你个朋友仲冇联络你啊？ 多年冇啦。好，十点半先睇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十字会话，受早前台风天气同埋暑假外游影响，市民捐血嘅意欲唔高。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血库只系剩低三至四日存量。中心行政及医务总监李卓广话，近日医院使用血量较多，呼吁市民，尤其系 O 型、A 型同 B 型血嘅人士踊跃捐血。李卓广话：本港夏季多数有台风大雨，红十字会密切留意情况。喺台风来临前几日，会提早邀请市民捐血，特别为短储存期的血制品，例如血小板作准备。他又话：红十字会早前推出应用程式，捐血市民会有积分奖励，换领礼物，期望有助推广捐血。另外，受學生人口下降影響，學校捐血人數近年減少，但是會方仍然會在九至十月走入大學校園等，鼓勵大學生捐血。香港快運行政總裁毛傑瓊說，去年全面通關以來用了七個月時間，航班數量已經恢復到疫情前水平，估計到今個月24號將會升至疫情前的 1.6 倍，目標年底時航班數量增加到疫情前 1.8 倍。毛杰琼同传媒查罪嘅时候话，目前香港快运一共有28个航点，日后会新增两个新航点。佢话今年5月起推出四级制行李政策之后，有助缩减登机时间，减少延误，大约有50%嘅乘客选择新增嘅轻便飞同埋随心飞。佢否认系变相加价，重新系俾乘客多一个选择。至于香港快运嘅员工，毛杰琼话，而家有1600多人，当中机舱服务员有640多人，机师大约380人，主要是本地居民。将来计划将机组人员增至1200人，以应付服务需求。国防部长董军昨日在北京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国防部长。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需要各方紧密团结，共商全球安全大计，探寻长治久安良策。中方愿意同各方一起以落实元首共识为遵从，继续 保持密切溝通，將軍事合作關係推上一個新的高度，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论坛，为中外来宾而设的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中国军队愿意同各方一起，通过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军事交流和合作，为促进地区稳定、维护地区和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77点，升237点，总成交金额3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2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49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19元，升2.5元；恒生中国企业63.16元，升9.2元；�八里巴巴84.2元。毫半升1.05元，美团125元升2.7元，腾讯控股375元升2.4元，中海油18.62元升4.6元，小米集团19.26元升3.4元，中国平安35.55元升7元，港交所224元升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40.86，瑞士法郎0.849，加元1.357，人民币7.109，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9，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6507点，跌326点，港金报23800蚊，升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63.61美元，卖出25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黄珠路咧，有坏车阻路啊，而家唯一行车线咧封闭噶，咁影响到呢一段屯门公路出九龙挤塞啦，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转上去黄珠路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就冇咩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吓。位置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另外较早前啦，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仍然好长啦，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嘅黄珠路去翻屯门方向啦，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咁另外啦，吐露港公路头先讲咗咧意外，咁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西隧去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富荣花园对出，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啲车咧就褪咗上前边啦。咁所以而家西隧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富荣花园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一段咧就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而家告示打道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各位同学，我是 Miss Ma， 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天第一天开学，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张 Michael。 我是李丽瑶 Sarah， 她叫阮仲有 Brian， 还有她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不知道回学的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那在哪里回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起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B。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庄空启示录完结篇。 唐影同许志全经过长时间彼此试探，终于确认到对方嘅心意，但因着各自昔日嘅情感包袱，双方都缺乏安全感。呢场爱情攻防战，最终又会唔会双赢？ 国剧八三零，庄空启示录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人生有些选择很简单，有些很重要，有些人没得选，但是你有。不要再食烟累己累人，长期接触二三手烟会影响小朋友发育，亦会引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甚至癌症。一点烟祸害蔓延，你选屋企人定选支烟？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啊。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的早上，风骚快活人告诉你，十点达八个少少的了，32度气温，相对湿度 66%， 酷热天气警告当然生效啦。人和人的感觉很得意，首先不认识，有时呢根据他的言行举止打扮，你会有一个加分或者减分的。有一篇文章呢，他说呢，女性会不喜欢的女性，女性会不喜欢的女性，即是望到这个女仔，女仔会不喜欢的。唔知啊 ，Sarah 作为一个女仔啦，你会唔会都有啲女仔你望到佢嘅言行举止咧，你系会即系 唔系一啲系任何 点解 靓过我嘅，任何靓过我嘅，全部都唔中意， 全世界 冇一个中意，所以全世界人我都唔中意。只要是女性我就不喜欢， 我跟你一样。 好的。好的。这篇文章第一个呢，它有几种的，即是女仔会不喜欢。第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些。有些女仔在男仔面前，佢會有特別嘅進入你一種 mode 嘅，即係突然間咧就會，我哋用中文叫裝可愛啦嚇，叫裝可愛啦。佢嗱佢未必係中意啲男仔喎，亦都未必係想有啲咩發展。佢只係總之咧，佢有一種異性嘅敏感器。總之咧，佢喺同性面前，女仔一堆女仔咧，佢可能會噼里啪啦即係好大聲講嘢啊，好豪邁。但係一見到有男性出現咧，佢會噗一聲進入一個可愛 mode。有冇見過呢啲？ 有啦， 有啦， 係啊， 幫我拎嘢好重啊，咁似嗰啲嘢嗲下你咯， 咁女仔系咪唔中意啲嘅？即系装可爱的女孩子，即系会唔会觉得好作状啊？或者即系 会啊会啊， 系嘛 ？OK， 系啊， 系啦，我 唔中意咯， 唔中意啊， 因为我唔中意啲人系假，即系系啊，你对人系又唔可以咁讲。 即係我唔知咧。 O K， 得你唔中意嗰啲，我中意 收曬 女仔啊嘛，因為所有都係女仔，你梗係中意啦。我覺得男仔係瘦嗱，又咁講啊， 係啊，瘦㗎。 點解佢哋要咁做？是因为就是男仔受这一套嘛。 是啊，同埋显出自己 man 啲。 即是男仔受这一套咯。 是啊。 所以女仔才会有这些手段嘛。如果是不受的他做都没用啦。 是啊，做了多余的话你去。 好啦，倒返转我想问男仔啦。咁會唔會覺得就係其實都要睇嗰個女仔係咩 樣， 係唔係？唔係個個都做到㗎，呢啲嘢唔好人做你做啦。 如果有一個油淋淋嘅，你走開。 嗱，我埋嚟嘅喎，你都一定叫我死開啦。 唔會唔會唔會唔會，我保證唔會。 心裡面 系嘅，啊有 我哋俾啲信心自己，唔好 系啊！ 有啲女仔真系经常咧，全天候地咧，即系腰声腰声嗯嗯啊，定系点形形容咧？即系总之系 边一个咩成日缠住你啊？ 咪头先话俾你听啦，即系总之觉得佢系好好 feminine 嘅，即系好女性化，系啊，着啲衫又好好好有女仔嗰种，系 唔你啊？ 可唔可以用性感？即系总之好靓咯， 即 系 你摆脱唔到，你咪摆脱唔到啊？ 点解我唔使摆脱啦？不过我真系见过呢啲咁嘅同事啫，我唔使摆住佢咁咯。 我哋唔舍得摆脱， 唔系个眼睛摆脱唔到。 我终于明啦。 阿 Joy 仔广告噶，嗰个女仔成日着得好性感噶嘛，即系你喺办公室里边。 唔知啊，以前识冇留意。 好，唔好 call 呢个啦。 系啊。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经常咧中意话自己又识得边个啊，又着好多名牌啊，即系佢好中意。即系点讲？喺人哋面前 show off 或者提升自己嘅众人心中嘅嗰种地位嘅咁、样咯，系、啊，我同边个琴晚食饭啦，阿边个同我好熟噶，等等等等啦，咁样吓。第下一个咧就系话，成日都问佢，你中唔中意咩啊？是但啦咁样，但系试戴完之后咧。佢嘅事後咧，我其實都唔係好想食嗰間嘢。我其實咧都唔係好中意食日本菜，諸如此類啦。但係好多呢樣嘢係咪好多人都有嘅？即係 呢啲人我冇同佢來往咧。 即係講一套做一套。 女仔啊，女仔爭女仔啊，我又諗下先啊。呢樣嘢有冇性別之分咧？ 嗯，我咪話好多人都有咯。其實 唔係，我意思你而家講緊呢個題目嘅係女仔爭女仔啊嘛。咁我覺得就女仔爭女仔嘅係一啲佢就佢哋會比較嘅嘢呵。但係你而家講緊呢一樣嘢，我覺得係通用嘅。就算我對住一個男同事，佢係咁，我都覺得佢好惡過啊。 係啊， 即係問你嗰陣， 即係一樣係討厭嘅啫。問你又話冇嘢，唔係姐唔姐，而係佢就係问你，你又话冇所谓，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又会有人传翻俾我话俾佢听嘅就系嗰日咧，佢话你啊，都下咗唔食日本嘢噶啦，点不知原来啊，就食咁贵，即系诸如此类 啦。你写个佢个名俾我。 我觉得呢一啲系一个性格上边嘅唔好啊， 同 系同佢嘅性别系冇关系咯。反而你话如果系女仔唔中意女仔嘅嘢嘅，我会觉得嘅就系、是女仔有嘅特质，而对方有嘅。在比較之下嘅話，係覺得自己不如佢，又或者係咩嘅話你先至會爭佢。嗰、種係一種女仔同女仔之間嘅競爭，嘅競爭嚟嘅，係、一種妒忌嚟嘅、你頭先你講嗰啲咧，我唔覺得係好 好女仔， 好女仔同女仔之間嘅呢啲嘢咯，係嘛？即係其實我哋要爭一個人好容易嘅啫，佢、只要性感啲，我都可以爭佢。 佢身邊嗰個好過你，嗰、 啊啊 那個你都唔高興㗎啦。即係我都靚過你，你側邊嗰個咁樣嘅。 係啊，所以你話講嗰啲咩什麼乜著名牌子啊，又或者就日日翻嚟同我講，琴日同邊個邊個食飯啊呢一啲，其實如果真係係男仔都好討厭㗎，女仔更加討厭啫，只不過係係嘛咁咯，因為你不如佢啊嘛，佢講出嚟佢都係想俾你。覺得有高低之分嘛，係咪？即係其實男，如果係男同事嘅話，你討唔討厭啊？ 討厭啊！ 如果你有個男同事係咁樣嘅， 我討厭啊！ 即係經常認親認識啊！ 即係男仔同男仔之間啊！ 我覺得好煩嘅， 成日就喺度話自己有幾嘅叻，又即 係又同邊個食飯啊？ 係啦， 識得邊個 咧？都唔舒服啦！ 係啊，我 cut 佢先。 最后一个咧就系冇乜自知之明啦，即系咧明明咧自己咧个身形都唔啱着呢件衫，佢又着啦，或者有时咧明明嗰个耳环咁大唔啱你咁肥嘅面，佢又戴啦咁样，即系会唔中意人哋啲打扮好刻意，但系好肉酸咯，即系女仔会唔中意？ 我冇所谓啦。 打扮啊，我而家又开始接受翻一啲人，就算佢系 carry 唔到， 唔系好适合有某啲嘅打扮，但系佢仍然好有自信咁着，我 OK。你明唔明啊？ 我明。 譬如，即系佢会比较系丰盈啲啊。 風點點讀啊？嗰個字係 肥啲啦， 係啦，即係豐潤啲啦個身材，但係佢仍然好有自信咁著條瑜伽褲去上堂，我覺得 OK 啊！我以前就覺得搞咩啊你，即係有冇驚啊？但係我而家又會覺得我就係。佢開心咪得咯， 係嘅， 關你咩事啫？關你事 嘅， 你唔中意你咪唔好望 咯。嗱，哪來嘅一啲咁樣嘅學習咧？就係、是、因為即係我最近真係上堂，我覺得我真係咧將我自己個世界咧開闊咗好多。因為咧有某啲堂咧，有某啲學習嘅跳舞咧，佢哋係真係需要著啲咁嘅衫，要著高踭鞋，你明嘛？即係嗰啲譬如 pole dance 啊，又或者嗰啲 heels 啊嗰啲，佢真係要著好高嘅高踭鞋。咁所以著得個高踭鞋，你梗係要著啲個緊身啲嘅衫嘅，有時你真係見到有某啲同學佢就哇咁都得，即係好似扎肉嘅米芝蓮咁樣咧。但係你唔好嚟，你見到佢嘅一舉一動嘅時候，佢充滿自 信， 我又會覺得噶啦就點解成日都要用呢樣嘢去 judge 人呢？ 嗯， 佢高興咪得咯，佢開心咪得咯，係咪？你唔中意你咪唔好提咯，你咪望其他嗰啲咯，係咪啊？ 你咁樣講完，下次你去跳舞，你驚唔驚？ 我唔驚啊，因為我唔係上嗰堂嘅，我就喺度等緊個 classroom 嘅時候嘅話咧，就會見到就上一堂就係上緊呢一啲，咁我會覺得啊，真係幾好喎，係啊，咁咯，咁我就學習咗去接受，即係其實我諗每一個人去著嗰件衫，佢都有佢嘅原因嘅，係嘛？佢只要著出嚟嘅話，佢 present 到佢自己，嗰個係佢開心嘅話，我覺得其實應該唔好有太多嘅一啲即係另外啲人嗰啲批評，亦都唔好理人哋點樣諗咯， 做自己， 自己舒服， 最 緊 要 開開心。心啦。 时间10:52，听紧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一个点唱嘅日子啊，时间就系十二点半，喺节目最后半小时。电话号码系18723888，靓妈接紧你电话，想快快脆脆争个位而登记，一阵间讲下自己嘅心情，送俾朋友、屋企人都得噶。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不为昨天叹息，不为明天烦恼，只为今天活得更好。张爱玲话：无论边个离开你，唔好忘记佢离之前，你本来就是一个人生活。放不低，舍不得，都只是不甘心。错的人即使遇见了，还是会分开的。对的人分开了，还是会重逢。弘一法师他说，尽力之后就选择随缘吧。人的手就只得这么大，捉不住的东西太多了。世间一切皆为空欢喜，每一样东西真正属于你。你嚟皆大欢喜，你走两手空空，唯一属于你的就是你活着的每一个瞬间。村上春树曾经讲过，我动了离开你的念头，不是因为你不好，亦都不是因为我不再爱你，即是你对我的态度令我觉得你的世界并不缺我。其实我可以厚住面皮继续纠缠下去，但这样做没有任何的意义。有些事做不到得不到，其实是保护你。可能你出门口迟了、但是原来的意外本来会发生，现在不会发生。所以错过了一个人，不要抱怨，不要生气，不要难过。得到未必是福，错过未必是祸。任何时候人应该学习将时间花在自己身上，剩下的顺其自然。得到就当是惊喜，得不到就当是常态。宫崎骏曾经讲过，陪你那个人当他要落车的时候，就算再不舍得，你都要心存感激，挥手道别。每一个难评的结果都是我们最好的结局。真正的成熟大概就是喜欢的东西依然喜欢，只是不再强求。如果事事都这么如意，那就不是生活了。每一晚上床的时候原谅一切，醒来的时候不问过往，珍惜所有不期而遇，看淡所有不辞而别吧。不为昨天叹息，不为明天烦恼，只为今天活得更好。愿你回望过去皆是无悔，展望将来不辜负。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升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 有时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CIBS 人人广播， 我来照顾照顾者。 究竟乜嘢系照顾者呢？ 根据国际照顾者联盟 IACO 嘅定义，照顾者系讲一啲为屋企人提供冇报酬嘅照顾同埋情感支援嘅人。而受照顾者系有唔同长期病患嘅人、伤残、体弱，需要唔同程度嘅照顾，面对日常起居生活。 更多有关唔同类型照顾者嘅内容，可以收听 CIBS 节目《我来照顾照顾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好，快到早上十一点钟，风骚快人咧，迎接一阵间谭校长嚟同我一齐做节目嘅。 你准备好题目未啊？ 我大把题目啊，你呢？咁一阵间睇下大家识唔识答咯噃。好，先睇十一点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二个钟头开始咗啦，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靓妈等紧你电话，打嚟可以十二点半点唱。再一次欢迎我哋今日开学嘉宾，东华三院凤凰凤庭中学谭耀华校长。 谭校长早晨， 各位朋友早晨， 好嘢，开学啦， 开学代表， 请校长发言。 除了开学大吉之后呢，我祝各位同学呢开开心心，充满正能量，咁呢就尽量享受校园生活，每日都有新嘅发现。 多谢。咁短就好啦， 散会。 谭校长会唔会唱两句歌俾我哋听啊？ 咦，系喎，谭校长唱歌好唔好听噶？ 我唱歌都几好听噶， 真系咁啊，要听啦。 唱两句啊，俾我哋。 夜静已深，驱不散。哇！星光引路，催促归家，就系谭校长啦。 谭校长气定神闲咁， 系啊，唱翻首谭校长嘅歌曲，话佢自己系谭校长啊，我惊你唔知啊， 犀利犀利。阿谭校长，我想问咧，其实真系嘅，开学嘅时候咧，会唔会咧有啲咩同特别噶？即系会唔会譬如特别懒散啊，特别系曳啊，特别乖啊？即系会唔会啲学生们咧啱啱开学嘅时候咧啲状态系点噶？根据你嘅经验， 我经验咧就系学生通常都期待嘅，咁咧就。即係成個暑假冇見過咧，翻到嚟 特別興奮， 係啊，好興奮啊！捉住啲同學仔咧，就係咁喺傾偈啦。咁跟住咧就，梗係有啲同學咧就唔係好適應啦。慢慢咧黑白眼瞓啊都有嘅。咁但係就我諗都要時間慢慢 都係喎，因為可能成個暑假咧，佢大部分時間一係打機一係瞓覺咁樣。 係啊係啊。 咁、校長嘅狀態咧？ 校長狀態就其實 我 都想同大家 係分享下校長嘅。 哎呀，會唔會你都係咁咧？你都係你都係 我知嘅嘢。 同呢個教育界都去講少少説話咧，就係、是。其实而家我哋做老师咧喺暑假都真系好忙噶啦，咁虽然就话去到九月一号先至开学啦，咁但其实大部分嘅老师咧，我知道八月中啊，甚至我哋譬如话做校长、副校长咧，八月头都已经开工噶啦，咁、所以咧就适应上系完全冇问题嘅。 咁即系任何时间都在状态之中， 冇错。 好嘅， 今日接受我哋嘅直播嘅朱前啊，咁你啲学生会问你问题，你知噶咯？ 知道噶。 系你，不过 你系咪好大反诶？好大嘅压力啊？因为好多人听紧听讲， 有边个听紧啊？ 系咪全校听啦？ 系咪啊？ 上嚟之前好大压力嘅，不过上到嚟就冇压力啦。 你咁多咧， 点解啊？ 因为见到大家嘅样咧，就知道大家都系。 都是跟我差不多的。即 是什麼意思？ 都是很變態 的。給我真面目你看 看。對，當然我們要歡迎了，就是所有現在聽著譚校長的每一位朋友啦。 多謝大家。 看他表現會怎樣了，好不好？就是狀態當中。 好，第一題。我來先。好，今天想問一個叫激轮效应啊，激就是荆棘个激，即是有刺咁解啦。激轮效应到底呢一个外国人所讲嘅激轮效应形容啲乜嘢呢？四个答案。第一，有啲嘅谣言好似一个有刺嘅车辘咁样，所到之处都有伤害嘅，同你系边个冇关系，同你有冇做到乜嘢冇关系。例如举个例，譬如有啲人传，诶、哎、股市大跌啦，咁可能佢真系冧啦，咁。无论边个人咧，总之即系掂到嘅都有伤害，就好似个碌碌过咁样吓。第二，有啲唔好嘅嘢，例如讲大话，一讲咗咧，你要兜啦，再兜再兜，即系停唔到嘅，好似一个有刺嘅轮咁样。第三，你对人哋做啲唔好嘅事，有可能好似回力镖咁碌翻转头整到你嘅。第四，有一啲过惯嘅生活消费模式，开始咗就返唔到转头。例如今日我哋夏天係唔可以唔开冷气机，因为已经返唔到转头啦。到底激轮效应头先四个边个系呢？ 校长， 头先佢讲嘅四个，第一个讲到口疾嘅，应该唔系。 我想问下你个激轮效应英文系咩啊？因为英文我会熟 啲。英文系乜嘢啊？激 轮？激轮 effect。 哦 ，OK， 咁即系哦，我冇读过。 校长噶、 啊， 我听完之后一头雾水咁咧，嗰个又激又轮咧，其实。 好激氣 喎、啊！你幻想啦，即係有個碌，有啲刺咁樣咯，即係其實應該我唔想形容得太清楚，因為我講埋嗰個真正嘅意思咧，就會講得出嚟噶。 OK， 可唔可以重複第一個啊？ 第一個有啲謠言，好似一個有刺嘅車輪咁樣，所碌過嘅地方都有傷害，唔關你係邊個嘅事，即係唔係話你做咗乜嘢，而係佢碌過嘅地方都關你事。例如話股市大跌， 可唔可以重複第二個啊？ 第二個就係有啲唔好嘅嘢，例如講大話，開始咗就停唔到，因為你只能夠用第二個補第一個，第三個補第二個咁樣咯。 係， 可唔可以重複第三個？ 你对人哋做唔好嘅嘢，做啲唔好嘅事，有可能会好似狐狸标转翻嚟自己身上，即系你害人，可能害人终害己。 呢个系卡玛。第二个好似系嗰啲咩雪球效应。 嗯，系啦，我觉得 似第一个嗬，第一个佢窒，但系佢头先讲嘅时候， 佢紧张啊，以为讲咗答案出嚟啊。 哦， 校长即系粤人，冇数，知道啲学生系 冇错， 系啊。 嗱，你唔好唔俾面校长啊，你 好明显啦，呢个 全部 A 啊， 系啊， 全 A。 好，对唔住，答案系唔啱嘅。 好，冇答，冇问题，玩啫噃。 系咯，冇错啊。 或者佢个答案错咧，嗬？ 好啊 ，Google 下先。 好， 唔得咁样噶。 嗱，唔爱第一个答案之后咧，二三四啦， 第四，重复第四。 第四咧就系一啲过惯嘅生活。或者一啲消費嘅模式，你開始咗，你好難翻翻轉頭。例如話，今日唔用手機，唔開冷氣，好難。 係呢個四， 佢要揀四， 我揀啲 大話， 佢揀啲。 我哋分散投資好嘛？ 揀 C 啦， 好啦，邊邊都有，好，邊邊，好，呢個啱。 校長， 正確嘅答案， 正式介紹我哋呢一個朋友。 哦，大狀王， 大狀王。知唔知咩意思啊？大撞王即系佢咩都撞得啱， 明白嘅。 系啊，嗰个撞嘅系撞， 乱 咁撞 嗰 个撞。 所以佢答案亦都系啱嘅。有啲生活模式过惯咗就唔翻得转头。不想碰见旧爱，不理污染多，觉得早已将恋爱旧物尽掉进海。如果有好这中秋，他若前来别预订十人的餐台，还情愿孤单过节，前度有很多过节无法放得开。人潮内我若要被你绕道转弯，总能殊途，唯一怕电脑流过很多轨迹，凄清的心宵总是看到。是小心碰着你，沉梦是小心碰着你，敏感一看见你就缺少氧气，喉咙收窄像哮喘再起，还未能轻轻。 写过日记， 附近呢首《小心碰头》啊，十一点二十分提提大家电话号码18723888。由锐仔问问题， 诶、 哎， 唔见咗嘅，死啦！ 你啲功课你整好啲啦， 冇错冇错，好好好， 我想问， 唔好咁难啦、啊、啲题目啊， 系啊，好容易，呢、這个真系好容易。好啦，我想问一问嘅话，你哋饮唔饮咖啡？ 饮， 中唔中意饮咖啡？ 非常中意。 几时饮？ 朝头早， 日日都饮，朝朝饮。 朝朝 我都系朝朝 一起身就饮，食早餐嘅 食早餐饮， 食早餐饮。 好，各位同学，你知唔知道咧？其实咧，饮咖啡咧，真系要小心嘅，因为咧，咖啡咧，你饮得唔适当咧，系会令到有某种嘅营养素咧嘅吸收系少咗嘅。 嗯， 究竟系边一种咧 ？A 钙 ，B 铁 ，C 镁，定系 D 锌啊？ 哇，佢话钱喎。 系咯，咁难嘅， 你知唔知校长？ 我日日饮都唔知道、 啊，嗰日迟 啦， 系啊， 长知识啊， 聪明嘢。 好啦，咖啡其实咖啡啦、哦、你要饮嘅时候嘅话咧，其实系真系要有个方法噶。咁如果系咖啡嘅话，如果你饮得唔恰当啦，会令到有边一类型嘅嘢吸收系少咗咧？系少咗好多噶，可以吓、啊嗯。A 钙 ，B 铁 ，C 镁 ，D 锌。 你话嗰种唔正确嘅饮法系点啊？ 唔正确嘅饮法，头先我就系问你哋咯。你哋系一朝头早起身就饮啊？定系譬如可能系食紧嘢嘅时候一齐饮啊？定系就食完嘢之后先至饮啊？吓咁就中啦。 食紧嘢饮咯， 系啦， 送早餐咯， 系啊，系啦。 你有冇少咗啲乜嘢啊？ 我就系咩都有，但系就系。冇少到啲咩喎，諗唔到所以。 哇！你一個好幸福嘅人喎、 啊。係啊，好好容易滿足 嘅。咁好咯，咁好咯， 好靚，好正面嘅。 取笑你一題，取笑。 得撞咯， 都要撞嘅。 我哋都係撞嘅咋。 鈣、鐵、鎂定係鈅咧？ 嗯，我估系 magnesium， magnesium 镁系咪？ 系 ，OK， 我估系钙， 好钙 ，calcium 系啦，有人拣钙，有人拣 magnesium 镁， 咁我就拣锌啦。 你拣锌系咪？ 系啦， 系啦，真系真系拣锌。 咦，你啲眼神有啲特别喎。 系，啊，点样？ 俾多两眼你睇先。咁我揀鐵啦， 好揀鐵啦嘛，好，正確嘅係鐵嘅， 耶， 好嘢。 果然清楚啦。 点解嘅？ 嗱，其实咧真系要话俾大家听啊吓，嗱，饮咖啡呢一样嘢嘅话咧，其实咧有啲专家做过一啲嘅研究，原来啊，你哋呢一种咁样嘅饮咖啡嘅方法咧，系会令到铁嘅吸收降低60%噶。 哇！ 系啊，所以咧千祈唔好咁样啊。所以咧建议大家嘅就系饮咖啡几时系会比较好啲咧？饭后一小时。又或者就是饭后两小时之后才开始的，就是喝咖啡或者是茶，因为它里面的一些东西会令到的就是在铁的吸收方面是降低， 即不要吃早餐的时 候，不要同一时间跟你在吃早餐的时候一路在进食一路在喝咖啡， 那要去天离地成喝了 为什么、 因为离晒地嘛 我喜欢这个 校长 我喜欢这个 拜服 虽然很难但是很好笑， 所以就希望大家要留意 好慢活先得 啊，好累啊， 是啊，两个钟 你吃东西当然喝咖啡， 我觉得我不会 咯，做不到啊， 我做不到啊， 我做不到啊，要这么多铁来做什么， 所以我一路喝咖啡的时候一路服食一些铁，真的很高的 好铁丸， 好铁丸， 好喂 good， 好马小强同学， 好到我问了，有冇听过泼皮啊？活泼个泼，皮肤 皮，冇听过， 唔系，系一种人， 系一种人啊！ 古代中国社会， 泼皮， 一种人，泼皮， 嗯，到底系咩人 咧？ 风骚快活人 ，A， 流民 ，B， 你收翻手指，老师又指住我啊，搵手指， 我搵只手指指人啊， 抵死， 罚你留堂噶， 抵死， 对唔住，收翻手， 我都唔帮你，好。 咩咩流民， 流民第一 ，B 系小贩， 小贩 系小贩 ，C 系街头卖艺嘅， 嗯 ，D 就系咧澡堂帮人哋 呢个 呢个整嗰啲师傅 呢个 澡堂， 因为捽嗰啲死皮 系啊 ，C D 你拣 D，Michael 拣 D，C 系咩话 ？C 系 卖艺， 卖艺 系 卖 艺， 例如皮影戏啊咁样 ，OK。哦，老师，校 长， 你拣先。 咁啊，我都系觉得澡堂 系咯，可以拣埋一齐噶， 系咯，有水字啊嘛，又有即系有皮嘛， 系啊， 系啊， 皮嘛， 真系活泼， 捽嗰啲老泥，捽老泥嘛， 系啊， 我估咋，我估咋， 系咪要讲国语先至知道大约系啲咩？即系要泼泼皮， 有冇英文嘅呢个？ 系啊， 系英文咩？ 有冇英文啊？ 英文咩？你咪用激轮效应泼皮咩？ 学你 啫 嘛， 学你 学以致用， 泼皮咩？ 系啊，我 系啊，我 领 得你，领得我啫，系啊， 冇英文， 冇英文系， 因为中国古代 哦，原来如此， 泼皮啊， 系泼皮， 街头卖艺， 哦，佢估街头卖艺，我同校长估呢个，有冇人啱？ 一丝两 D 有冇人 啱？ 都系一丝两 命，你又两一丝两命， 有冇人啱啊？ 全部错晒， 剩低咩啊？剩低咩啊？ 呢个卖 D 系咪？ 同埋小 小贩， 流民。 小贩、流民，两个流民，一个小贩。 佢话我哋两个流民， 两个小流民噶。 好嘢，点解嘅？点解嘅？ 佢冇得解，系因为以前中国古代咧，啲人咧就传落嚟。啲無賴啊流民咧就叫潑皮，即係話佢 好賴皮咯，係嘛？ 係啊， 呢個係咪就係你嘅花名啊？ 係 ，Poppy 嘛， 唔係 Bobby 喎，唔係 Bobby 啊 ，Poppy 喎，差唔多啦，係咪 ？Poppy，Poppy， 你好啦，買潑皮，買潑皮就係我呀！ 家中燈上亮起，漆黑中會記起，漫漫路陪伴著多得你。小小餐桌聚首，淡淡地多親厚，像月亮陪著星斗。獅子山那缺歌，抵擋風雨許多，患难亦能攜著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家，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护它，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扬子京湖荫下。 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攰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间，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活黑，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扬子京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 康美云嘅《我们的家》，快乐早上十一点半。 好啦，一阵间翻嚟嘅话就会有谭校长发问。 唔好咁深啊！ 我哋要攞零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面对世界人民对安全稳定的期盼，中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不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消美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为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作出不懈努力。希望今届论坛继续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精神，凝聚共识，深化互信，为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国防部长董军分别会见出席论坛的多国国防部长的时候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中方愿意同各方一起以落实元首共识为遵从，将军事合作关系推上一个新的高度。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特区政府期望短期内喺马来西亚吉隆坡开设经济贸易办事处，已经同大马政府落实计划，将会系继新加坡、曼谷同雅加达之后，香港第四个喺东盟地区嘅经贸办。李家超喺一个有关东盟嘅论坛致辞时话，香港热切期望扩大地区合作同维护喺国际贸易上嘅多边主义，佢有信心香港会透过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做得更多，重申香港已经全面准备好加入协定。李家超说，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中国优势和世界优势的城市，亦是中国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香港可以担当内地和其他经济体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红十字会话，受早前台风天气和暑假外游影响，市民捐血的意欲不高。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血库只是剩低三至四日的存量。中心行政及医务总监李卓广话，近日医院使用血量较多，呼吁市民尤其是 O 型、A 型和 B 型血人士踊跃捐血。李卓广话，本港夏季多数有台风大雨，红十字会密切留意情况，在台风 来临前几日提早邀请市民捐血，特别为短储存期的血制品例如血小板作准备。他又说红十字会早前推出应用程式，捐血市民会有积分奖励换领礼品，期望有助推广捐血。另外，受学生人口下降影响，学校捐血人数近年减少，但是会方仍然会在九至十月走入大学校园等，鼓励大学生捐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而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29点，升189点，总成交金额49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1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46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13元，升1.9元；恒生中国企业62.98元，升7.4元；阿里巴巴83.6元。升4毫，美团124.3元，升2元；腾讯控股374.4元，升8元；康方生物60.7元，升4.4元；小米集团19.32元，升4毫；中海油18.46元，升3毫；港交所223.8元，升2.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40.87，瑞士法郎0.849，加元1.357，人民币7.104，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9，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6457点，跌375点。港金报23870元，升4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67.86美元，卖出25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下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同你睇翻将军澳隧道公路将军澳方向近将军澳隧道出口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喺将军澳道近康华苑，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将军澳隧道出口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将军澳道近康华苑。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右转黄珠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现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洪水桥。睇翻隧道嘅情况，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爱民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坚拿道天桥洪隧方向近马会大楼车多，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另外，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喺电车厂。下角道中环方向近军器厂街较为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窝打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咁另外提翻你啲封路措施啦，土瓜湾嘅乐山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九龙城方向近旭日街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警告指示就应该减速同提高警觉，留心路面情况，顾忌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今个星期深度有嘉宾有 Brian 陈安立。 波斯尼亚嘅朋友， 系冇错，佢哋有经历战争，但系佢哋仲系小朋友。 嗯， 你夜晚唔可以开灯嘅，你开灯咧，啲炮弹就会攻击你，跟住成家人咧就匿晒喺呢个被入边，喺个灯泡下边咁样过一晚咯。我谂对于嗰一代嚟讲，嗰个创伤系最大啦。 身在香港嘅朋友真系好幸运。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陈淑兰、陈子清、彭永仪、林思敏，他。 抗美援朝，浴血奋战，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暴雪寒冬，战场上兄弟同心，誓要保卫家园。高淳、黄子琪，同气连枝。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35分，港台电视31。 日本七人男子组合 Travis Japan， 奥利海 Travis Japan 分享演唱会开心的事。 今聞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发源号 Travis Japan 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阔 Travis Japan 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再次介绍我哋今日嘉宾，东华三院凤凰凤庭中学谭耀华校长。 谭校长早晨。 好，各位同学早晨。 早晨， 交俾你啦，谭校长。 好，咁啊，上半场咧就三位主持就问咗好多问题啦。 好叻啊！ 哎呀，多谢你哋。 校长，校长我有啲头痛。 吓、啊，咁啊去厕所啦，快啲。 系啊，等你，等你， 等你，等你， 惊你啊！ 好啦，好，唔使心急嘅。 有五条问题喎、 啊。系 啦，好多嘅，好多。 哇，又声又画。 系啊， 乜嘢类型嘅？ 图文并茂嘅，乜都有噶。 好犀利，好犀利， 系啊。关于我学校嘅，咁所以咧都希望。即系同大家分享我喺學校嘅開心嘅經歷啦， 好啊， 好冇啊、 嗯？ 我最緊要開心啊嘛，快活人啊嘛， 係 啊，最緊要開心。 好， 第一題咧就係、是、問你哋咧關於一個太空科技，哇，好勁嘅， 我好熟啊。 咁咧就我哋中國咧係一個科技強國嚟噶嘛，咁咧就中國都係識得射雲人造衛星上天空嘅，咁都好勁啊嘛。咁、 嗯、 我哋中國咧有4個衛星發射中心嘅，係、 嗯、 啦。咁我曾經舊年咧帶啲同學咧就去咗其中一個。 嗯， 系啦， 你下次报名，我实问你玩， 系啦， 我又报啊， 系啦，预留两个名额俾你哋 ，OK， 咁咧我就带咗佢一个，其中一个咧就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嘅，就喺四川省，系啦，咁另外仲有3個啊嘛，咁咧以下呢4個咧，边一个唔系咧？ 哦， 系啦，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太原， 太原， 系啦， 山西， 系啦，山西，第二个咧就系三亚，度假胜地嚟嘅三亚。 系 海南岛、嗯，第三个咧就系、是、酒泉， 系啦，唔系啦，一定有啦。 酒泉系啦，第四个咧都系喺海南岛嘅，就系、是、文昌。 嗯， 咁睇下大家知唔知边一个唔系咧？ 你真系问到我啦， 系啦，问到你， 即系识唔识啊？ 系啦， 即 系识唔啦， 系啦， 我有份去噶，三二一，顶国， 咦？ 三亚唔系， 三亚冇， 三亚冇， 嗯。 是发射人造卫星是不是？ 是啦，卫星发射中心。 卫星发射中心，酒泉应该不是，成日都听到，是吧？ 是啦，成日听到的酒泉。 听到啦，先啦， 太原都有的。 三亚、太原、酒泉、 文昌、文昌， 海南岛是有的，海南岛是有 的。海南岛有的咩？ 有， 我真的不知道， 有， 先啦。 啊，三亞，但係一個度假區嚟嘅 喎， 係啦，好勁噶，真係啲火箭喺度噶，我帶啲學生睇咧，好興奮佢哋，係啊， 我都興奮啦，我睇呢張相都興奮啦，又帶我去， 好開心嘅，天氣又好啦， 即係三，即係如果你海南島， 即係唔係嘅， 唔係嘅， 如果咁講法啦，佢已經即係阿校長已經講咗啦，因為佢有兩個地方係來自海南島啊嘛。咁佢就海南島係有啊嘛，咁其實我只不過係喺海南島兩個裡面揀一個冇咯。 咁聰明嘅你， 有幾下係你自己唔小心啫。 有兩個都可以噶嘛， 三亞同埋係文昌。 三亞唔係啊， 我揀三亞。 咁我佢兩個三亞， 我 文昌。 我揀三亞， 文昌。啊， 唔係佢揀文昌， 佢揀三亞，佢揀三亞。 你揀三亞， 你兩個三亞， 唔係啊嘛。 好，我揀三亞，好啊。 佢兩個三亞啦， 好啦。即 係 兩個 B 一個 D， 係兩個 B 差一個 D 差。 有冇人啱？ 有人啱， 有人啱， 係啦，就係三亞啦。 好嘢， 耶！不過咧，想講咧，三亞其實都有個好重要嘅設施喺度嘅，咁就係一個航空母艦基地嘅。 哇！ 係啊，所以都 近海啊。 係啊，因為喺海啦，咁跟住亦都係中國南部一個好重要嘅地域啊，咁所以咧都有個海南就有一個航母基地喺度。 嗯， 哎呀，我去到佢冇带我。 校长啊，你可唔可以下次带我哋去？ 可以啊， 你唔斋讲 啊。系啦，帮手睇住啲同学。 冇问题。 睇住个航空母舰。 好嘅，好。第二题， 第二题咧就 哇， 录音题啦，因为咧呢个咧冇错啦，考下你哋嘅听力啦。 好。 咁咧呢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国音乐。系我哋传统文化精髓啦，咁我哋学校咧都系好系中国嚟噶，咁就即系好希望我哋学生咧多啲学习，一来音乐啦，二来亦认识自己中国文化咁样嘅。咁啊，有个中乐团咧都好多人，有五十几人咁多，咁咧就系啦，好多乐器噶嘛。咁大家知唔知咧？即系中乐分边四大类别嘅咧？啲乐器， 敲击、 弦乐、 弦乐， 敲击、弦乐， 佢讲下吹奏嘅， 系啦，吹奏噶啦， 点解？因为我 系 讲吹奏。 唔係，即係叫你都注意一下，好啦。 其實咧就分四類嘅，就係吹啦、打啦、拉啦同埋撥嘅。 係， 吹打拉撥， 吹打拉撥。 係，好。 咁咧就我哋而家咧就 高手啊， 播一段音樂俾大家聽下咧，就等大家可以咧就估下呢只係咩歌。 好啊， 歌 歌啊， 歌名啊，即係估。 嚟， 係啊。 有冇播第二啲？ 唔會嘅， 我驚你播錯。 我都譚詠麟嘅歌嘅。 我啲驚你就係。 我就咁跳舞， 唔系凤阳花鼓，系咪得拣噶？系咪得拣噶？好， 我知啦。 好，得得啦。好， 好， 四个答案。 好 ，A 歌名系咪？ 系啊，音乐嘅 音乐嘅曲目， 系 啦。A 金玉满堂 ，B 金蛇狂舞 ，C 龙飞凤舞 ，D 四季丰收。 金蛇狂舞。 金蛇狂舞， 金蛇狂舞，必 咁肯定嘅你哋， 好肯定。 哇！我嗰只中乐团嚟噶， 我哋来，我哋来唔到用呢啲做嘅，我啲武侠剧啊， 武侠剧， 我哋有，我哋做好多古仔噶， 我哋有， 我哋有广播剧噶嘛，系啊， 考唔到你哋啦，所以 金蛇狂舞， 金蛇狂， 金蛇狂舞， 啱 啊，犀利，你哋全中啦，冇难度啊，完全，哎呀，低估咗你哋添， 冇面红。 系 唔紧要，系 嗱， 校长唔使担心，下一条我就你我答错， 系冇咁讲， 唔使， 系都唔使嘅，好难噶，我呢个你一定唔识噶啦， 佢而家同你，佢而家同你咩咋？ 你一定唔识啊嘛你，我第三题， 好嚟啦， 好，跟住咧呢条咧就考下你哋咧关于一啲生物。嘅 常識係 好，好有心啊！你咁 樣 啊，有 心係啊，要俾你望到先先得㗎， 好靚啊， 好靚啊， 係啊，水母色㗎，係啦。咁咧呢個咧就係我哋學校有養水母㗎，係啊， 好靚㗎， 難唔難養㗎？我想問，其實難唔難養，會唔會容易死㗎？ 都容易噶，所以要好多爱心去慢慢去照顾佢哋咯。 最紧要系咩？系咪水温啊？ 啲水嘅温度啦，同埋佢嗰啲 质素、 洁净程度。 系啊，我就听闻好难养。 校长，校长，如果系嘅话，死咗系咪可以整海蜇噶？ 我都可以试下请你食嘅， 即刻拿起上嚟做 sushi， 海蜇 sushi。 唔好成日鬼要食先得嘅，同学。 校长啲话沙边， 我可唔可以去你学校参观一下？ 顺便食几只，拿几只嚟食。 系， 成个缸食晒佢会。 咁有好多只先得， 有中乐体几只。 唔系咩？海蜇咪就系 jelly fish 啊嘛？我有讲错咩？ 好，咁 样啦。问题。 而家问咩问题咧？就系话水母咧系一啲好柔软嘅生物嚟噶嘛？咁咧就。 我想考下大家，佢系点样唞气嘅咧？ 哦， 系用咩唞气嘅咧？ 咪 就系咕逼咁个咕逼系咩嚟嘅咧？系啦， 收缩。 四个答案， 四个答案。第一系用佢个胃，第二用佢个腮，第三用佢个肺，第四用佢块皮。 皮啊！ 有啲意思喎， 系 啊， 胃、肺、腮。 但系校长唔系你自己出噶，定你啲生物科老师帮你谂噶？ 系我自己谂嘅， 自己谂嘅， 犀利校长 系。系啊， 皮啊， 我都估皮， 皮，皮，两皮，你要咩？ 腮， 你要腮， 两皮一腮， 两皮一腮， 两皮一腮， 有冇啱？ 半皮， 有冇其他选择？ 即系冇人啱， 如果冇人啱咧，就唔好翘住。 系咪冇人啱啊？冇人啱， 有人啱啊，有人啱， 系咩啊？咁大问题，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佢嘅皮肤， 系啦。 出嚟答错啊你！ 海 哲 啦你， 系咪 咁犀利噶？ 系啦， 好犀 利！系啊，啲学生要自己照顾啲海水母咯，系啦。咁佢要自己 set 啲，头先讲到点样可以养得好啲咧，就系要照顾佢哋嘅饮食。系啦，咁又考下大家，系啦，你估系食咩啦？ 食 有冇四个答案俾我哋？ 啊， 炒饭。 你唔好问佢哋，佢哋 仲要薯条添系嘛？ 乱答噶， 薯条唔得唔健康啊！ 汽水加大， 汽水唔系汽水都唔健康，唔好唔好俾佢饮。 系啊，我哋啲水母咧， 微生物 系微生物嘅，但系佢有个特别嘅食品俾佢嘅， 系 就系一只叫丰年虾。 哦，系虾仔，好细只嗰啲， 系要显微镜先睇到嘅。 咁你边度有丰年虾喺卖啊？ 要喺啲水族馆有卖嘅。 哦， 水族馆有得卖嘅， 有破绽。佢俾一袋嘢你，咦？有噶啦， 有噶啦， 有噶啦， 你睇唔到啫嘛， 系聪明嘅人睇到嘅， 系啦， 系啦， 系喎，其实佢嗰样系， 你睇唔到， 你买一袋得水嘅，你都睇唔到，你点知佢真有冇虾咧？里边 其实系有少少嘅睇到嗰啲颜色嘅，因为佢本身个色系红色嘅， 哦， 咁佢所以咧，就算佢好细咧，佢反映到出嚟都系红红地，咁啲水里边有啲红红地嘅嘢。 即係好似啲水枝咁樣，冇 錯啦， 係 啊，點 點 好細 嘅，係好似水枝咁樣， 幾得意噶。咁啊，女即係冇嘢做，咪行上去同佢哋傾下偈咯，係啊，探下佢哋啊， 同啲風棉蝦， 同啲水母啊，係啊， 啲蝦好唔好味㗎？可唔可以白灼？ 好食啊，我個可風棉蝦， 生食好啲，刺身好啲。 哎呀，衰嘅，點知去沙甸啊？我第四題， 學啊，我學啊，又有嘢食啊， 曳啊，譚校長。 好， 第四題， 好，第四題。咁咧就又有圖片睇下先，大家。哇，咁樣先得嘅要啊！ 哇， 咁咩咧？嗱，大家有冇聽過小王子啊？ 有。 喺小王子，大家應該睇過書、睇過戲都唔定啦，係嘛？哇 ，fans。 fans。 係啊，隨身隨身攜帶。 死啦！咁又考唔到你啦，又。 隨身攜帶。 未必，未必，未必。 好，問乜嘢？ 小王子好出名啦，咁佢裏邊就講一個細路仔，佢咧好有童心啊嘛。 係。 咁咧就去到好多地方都見到一啲好奇怪嘢咧，就覺得好唔明白啦。咁佢曾經咧喺唔同嘅星球就遇到啲好奇怪人嘅。咁但係嗰啲奇怪人咧都做唔到佢朋友。 係。 唯獨係有一個做到。 啊 你估係邊個咧？ 飛行員咯。 飛行員就唔喺星球遇到嘅。 哦。 喺地球遇到嘅。 喺星球度。 喺其他星球。 一個人啊。 呢個就係問題啦。 皇帝。 係啦，咁 A 係邊個咧？第一個 A 國王。B 商人。C 一個點燈嘅人。同埋 D 咧一個地理學家， 死啦！我唔記得咗添，同佢做到朋友啊！ 佢覺得可以同佢做朋友嘅， 可唔可以講一次啊 ？A 係國王 ，B 係商人，C 係幫人點燈嘅 ，D 係一個地理學家。 C 啦， 點燈 啦，點 燈？ 點解咧？其實 地理學 住啊，撞嘅啫。 我唔記得咗啊，點燈做朋友啊？ 系啊， 我就记得国王啫，点得？ 我横掂都，我自己本身都冇朋友嘅。 啊，地理学家， 好，两个点得，一个地理学家，有冇人 啊？点解 地理学家咧？ 唔知啊， 直觉， 我唔记得咗地理学家呢一刻添啊。 系 啊，我就记得系 但 系 校 长 咁 问 系咪 国王 啱咧？嗱，你咁样问一定有啲原因，系咪撞啱咧？ 佢系唔啱嗰个， 唔啱啊，系你哋啱啊， 系啦，系点灯人 嗰 个， 系啊， 点解系点灯嘅人咧？ 因为佢为人服务系嘛？ 系啦，佢即系点灯咧，佢系即系唔系为自己嘅， 系为人哋， 系啦，照亮别人咯。咁所以咧，佢就觉得呢个人咧都可以做朋友嘅。不过最尾佢都冇同佢做朋友。 嗯，点解啊？ 点解咧？ 又系问题嚟噶呢个？ 因为佢要 等 倾 下偈啊嘛。 因为佢成日点佢， 系啦，成日点佢。 因为点红点绿， 系啊，点到个头个 骨。因为阿小王子问佢啊，佢话点解你不断喺度帮人点灯，又熄灯，又点灯，又熄灯噶嘛？咁佢就话。 冇咩原因噶， 我工作 有人叫我做咪做咯。 我工作系嘛， 系啊。 跟住小王子睇唔起， 小王子唔系睇唔起佢，小王子觉得佢 发脾气。 系啊，小王子唔会咁衰嘅。 我乱讲噶啫。 小王子觉得佢系啦，有少少即系好似好戥佢唔抵咁啊，即系觉得咁有意义工作，点解你冇一个即系赋予 自己一个意义咧？吓，你会觉得自己咁冇用咧？ 系啊，即 系 听 人 叫你 做 做，咁我哋唔可以咁噶嘛。 好，好有意思，好嘢 咁样咯。所以国王嗰啲就太自大啦，商人。太唯利是圖啦， 咁地理學家咧？ 但你揀到個地理學家咧，就係佢紙上談兵啊，佢淨係研究科學，就冇去實踐， 冇實際。 咁所以小王子就唔中意佢啦。 OK， 係啦。 校長啊，你覺得我似邊個？ 我覺得你似 商人。 出口， 慢慢諗。 我覺得你似小王子啊。 哦， 係。 咁佢咧？ 佢咪小公主咯，好明顯啦。 我係玫瑰。 好嘢，好嘢，真答佢啊！ 如果你係小王子，我應該係狐狸啊！我 真 係狐狸， 狐狸好好啊！ 冇錯， 幫小王子啊！ 冇錯， 好第五條啦， 好。 死啦！我翻嚟要重睇啦，我唔记得晒呢啲。 系啊，嚟我学校每年都有一个活动，系教啲小朋友睇《小王子》噶。 系 哇， 系啊， 系好值得睇嘅一本书，可以 系啊，分享下你阅读嘅经验咧。 可以， 系啊， 可以啊， 帮我啲同学仔咯。 一啲咁话， 我系佢经理人啊。 谭校长，我要介绍你一本书，如果你要讲《小王子》， 好 啊，我私底下同你倾。 好啊， 系啊，佢分析《小王子》里面嗰啲嘢咯，分析得好叻。 好，最后一题啦，咁咧就系咧，其实大家应该记得咧，我听主持人讲咧，就我哋今年嗰个开学禮咧都遲咗一次，咪打風 摩羯啊，上 嚟啊， 係啊，係啊，所以我有榮幸可以做一個開幕禮嘅主持人， 好 嘢，天意啊，咁我知道舊年都係咁樣啊， 係啊， 黑雨， 舊年就一場黑雨啊嘛， 兩次啊， 停咗節目， 係啦，兩次係啦，咁我想講咧就係話，咁既然有黑雨啦，我哋啲同學仔咧就參加咗個比賽，就係去諗下啊，喺我哋沙田區，我哋學校喺沙田啊嘛，咁啊要諗一個佢哋覺得可以幫到沙田區嘅一個設施，咁佢就諗咗個橋梁水壩，係啊，係啦，一個 project 嚟嘅，咁佢哋就設計咗一個咁嘅嘢啦。咁呢個水壩咧，大家睇到係咩樣噶啦？聽眾未睇唔到嚇，咁啊，估下咯。咁咧呢個水壩有啲咩功能咧？系啦，有咩功能咧？咁啊，当然讲水坝，我谂大家都 桥梁水坝啊嘛，又可以俾人过桥，又可以唔使。 不过你睇到好似剧透咗俾你听吓， 系咯，唔怕。 第一个咧就系保育，第二个咧就系俾人休憩 ，C 咧就系防治呢个水患 ，D 咧就系以上皆是嘅。 以上皆是，以上皆是。 以上皆是， 以上皆是， 系咪太直接咧？ 系， 冇乜难度。 我系好相信啲小朋友佢哋谂嘅嘢嘅话，系一定系即系各方面嘅佢都可以关注到。 同埋咧，而家咧，即系我住喺沙田啊嘛，城门河嗰阵时咧，如果打风或者真系黑雨咧，嗰啲水真系冲晒上嚟， 冲上岸噶。 咁嗱，呢个就要即系防水环啦。第一，但系第二咧，有好多人喺嗰度散步， 系冇错。 所以我觉得咧，嗰样嘢咧，又系一种叫好 leisure 啦，即系平时我哋调剂下，行下散下步，同埋亦都系一个好嘅。如果你能够防止啲水打风嘅时候涌晒上嚟， 系啊，咁保育咧？ 哎，仲有，因为城门成日有啲白鹭飞嚟飞去，好多嗰啲大嘅雀仔啊，咁样。如果能够俾佢继续愉快地生活就好啦。 冇错啦， 啱啱啱啦。 校长啊， 系啊， 我睇到你幅图咧，你知唔知嗰啲圆拱形咧系好传统中国嘅建筑，好多桥都系咁嘅。 系， 点解你啲同学仔会识嘅？ 因為 呢個其實 係 一個物理嘅建築方面， 係好好嘅。 你希臘嗰啲有好多都係以前好舊嗰啲，係啊，佢一定係要咁樣完工。 因為呢個係一個同中國建築有關嘅 project 嚟嘅。 哦， 咁所以 就會 有啲學者咧，就同佢哋講解過啲中國建築特色。咁我哋就用呢個建築咧，就去做呢個主題咯。 好嘢， 係啦，就多功能嘅一個設施啦。 好好啊， 俾啲掌聲咁多位同學仔， 多謝曬， 叻叻。 好啦，今日多谢谭校长。最后呢首歌呢，谭校长有啲咩想讲啊？ 我想讲呢就是作为校长啦，或者作为老师呢，我好希望呢我哋嘅青年人或者小朋友啦，佢哋呢真係好开开心心咁过佢嘅校园生活。咁我觉得呢我哋成年人啦都要有一种呢係同理心啦，去照顾佢哋嘅需要嘅。咁细路仔有佢嘅世界，佢有好漫长嘅路要走。成年人嘅世界呢有啲複雜嘅。咁我哋要俾啲空间佢慢慢學習，唔好逼得佢太紧。咁最紧要佢返到學校呢搵到一种成功感，搵到一个满足感，同埋呢觉得周边嘅老师啊朋友係关心佢哋，係肯听佢哋讲嘢。咁所以呢我希望呢首歌呢都可以带出呢一个讯息囉。 周国贤嘅 Children's Song。 冇错。希望大家好好。 多谢晒。 多谢晒各位。 希望大家都能够 找到你的点灯人， 是啊是啊， 要为你点灯的人， 没错， 多谢谭校长，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啦。 有多久未好好哭过吗？还记得有多久未真心欢笑吗？为去变一个大人，凡事也装得很化，人海里比赛攀爬，人活到疲倦乏力先想起你吗？和我再抱拥牵手哭泣可以吗？是你这可爱儿童仍然厮守心底里，来给我休息收容。如若全世界一天一点变坏，游行还有你一贯冷漫姿态，而你赤裸裸脱俗如像小孩，想笑就笑，要嗌就嗌。尝试再懒得小心分清中与间，让我每当困倦时回眸，总可找到你在心里不见不散。如若全世界一天一 希望每位小朋友都活得开开心心，每一天在学校里面都过好愉快的校园生活。酷热天气几乎生效，33度的气温好热，相对湿度 59%。 今日天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先听12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回来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的车路的士和点唱18723881872388，现在可以打电话给靓妈的了。12点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超超， 大家好，大家好， 你唔好嗌啦，你嗌咗头先， 吓亲咗校长， 超超， 我嚟啦， 有份啊嘛，系啊，次次都系咁， 冇错，喂，超超，嗱，今日咧承接我上个礼拜话题吓，嗱，换车呢样嘢咧就系、是、诶。即係來唔來揸車人都會希望做到嘅事嚟嘅，有個新鮮感啊，或者咧誒揸個自己以前未必擁有過嘅，而家擁有另外一種車款啊，等等等。所以今次都係承接翻個話題嘅。 冇錯啊，所以我哋有 上個禮拜，因為上個咗上個 上 上 上上上上上上個禮拜，所以都係繼續埋嚟睇埋嚟揀啊！今日 睇埋嚟揀， 二手車， 因為其實二手車咧買賣其實市場好蓬勃㗎嚇。其實香港已經算冇咁犀利，外國咧基本上我諗話佔咗市場起碼一半。嘅成交量都會係二手車嚟， 即 係 多數人都會考慮二手車。 冇錯，因為其實講緊外國係必需品嚟噶嘛， 大 家 係啊， 代步 個家庭裏邊代步，可能講緊個叫車房仔啦，個 garage 裏邊可能有兩至三部車，一家人四個人已經會有呢種數量喺度噶啦。所以其實個二手車市場外國係好犀利，好犀利。 不過咁啊，傳説我早幾年咧美國聽個朋友講過，我哋而家唔買車噶啦，嚇咁點啊？佢而家租車，租車咁用咗兩年之後咧，跟住佢就俾翻佢，佢再租個另外一架。即系好似我哋而家香港租楼咁咯，我哋唔会真系拥有一架车。 啊，我哋可唔可以解释下呢一个现象，佢哋点样样营运嘅？因为其实咧，外国个税制同香港唔同嘅。咁佢哋個税制咧係容許大家，譬如買車啦，跟住佢係可以成架車擺落個公司嗰度，我嚟退税咁上下嘅營運嘅。咁佢哋嗰個退税模式係點樣做咧？就係、是、透過呢個租車啦。咁佢其實叫做其實佢咧。 唔係用租車呢個字眼，但係實際意義上佢係租緊車嘅嚇。咁佢係同好似一個分期咁樣啦，同車行攞一部佢嘅全新嘅車翻到嚟。係咁跟住咧，佢就一路就係每個月就係俾錢、俾錢、俾錢，一路用。用到佢一日啦，佢突然间觉得，我又想换车啦。咁其实你可以一年、两年，你随时拎翻嗰部所谓租紧嘅车，拎翻去车行。咁其实咧冇净值，冇净噶啦吓。咁跟住咧就车行会同你再计数啦。咁、 意思即系唔会再俾任何钱你噶啦。你之前俾嗰啲钱咧就已经系冇咗噶啦， 完全冇嘅。 因为你已经用咗架车， 系啊，你已经用咗嗰部车嘅。咁跟住就换另外一部又系全新嘅车， 仿佢租 紧 咗 落去， 系啦， 一路 咁几好喎、 啊。 呢、這个 系啊，所以佢话佢哋而家唔 如果中意 换车 嘅人。 佢話你永遠有新車揸。 係啊， 其實或者咁講，我自己都係，因為咧外國我自己個生意都係嘅，我識得所有人都係。咁其實大家就係不斷係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大家可能係維翻兩至三年就一部全新嘅車，咁繼續一路租落去、租落去、租落去。因為我哋我外國個工作性質，我真係要靠部車去揾食嘅。咁、我哋個叫 travel， 我哋嗰個距離。是远的，其实是合情合理合法，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我想问一下潮水，因为你用车呢，个人的态度不同，或者你有没有遭遇一些事故又不同，车交回给他的时候的质素，他会不会喂不行，你的车又撞过或者又这么残，或者会不会要扣回你钱？ 他其实很有趣的，即 是未必收货的。 有条件的，那讲的是什么条件呢？就是你在个租的过程里面，你必须要拎回去原装的车行那里做保养嘅，系、啦，即系譬如我哋香港咪好多人，我哋喂唔系，原装车行各类型嘅原因啦，我唔想翻去嘅，我想用坊间外面嘅， 系啦，强记车行， 诊记车房啊， 咁就 又系我强记，周身刀 就唔可以，咁就唔可以啦， 冇错，咁样系唔可以嘅，喺嗰个情况底下，如果你拎咗出去咧，其实就已经同佢嗰个合约有抵触嘅，咁、就唔可以嘅、就一定要成部車原廠一手一腳由佢哋自己做翻曬所有嘅保養，咁先至係可以咁樣做咯。咁所以就會撇除咗嘅，譬如會唔會拎翻去嘅時候嗰個保養狀態好差，而車行嗰部車係賣唔出嘅咧？咁其實係唔會有嘅。咁、至於話唔係我哋路上面揸車啊意外撞到，咁就冇辦法啦。部部車喺路面上面都有呢個潛在可能性嘅，咁就避免唔到啦。係啦，咁所以喺香港同外國兩邊嗰個運作有少少唔同，但係啦，香港其實好多人都会揀啦，我哋买车嘅时候未必个个人会一去就买一部全新车㗎嘛，咁、二手车嘅时候其实都好多选择啦、可以畀个例子大家，我哋諗一諗，大家话畀我听，会唔会呢一个例子係一个笋盘，定係有冇啲咩潜在嘢先？咁、其实呢啱啱早排有个朋友都问我嘅，啱啱佢见到一部车佢想买啦，跟住咁个狀態係點樣？佢就形容俾我聽咯，大家可以聽下。咁嗰部車係一部2017年嘅車嚟嘅。咁、跟住咧，佢就話個米數好低，零手噶啦。咁即係其實佢接住全新車住之後嘅萬零啫。 哇， 好抵啊！嗱，佢話萬零公里，好少公里嘅啫。跟住佢就話啦，咁 零手，但係零手意思即係佢喺日本零手，定係翻咗嚟香港之後零手啊？ 香港零手咁係代表咩？因為其實我哋點樣分別呢樣嘢嚇？零手是代表香港已經有一個車主擁有那部車，去到第二個車主接佢嘅時候就 一 字排保啦。 但 係 零都好靚嘅， 零已經好靚好少啊！你尤其是去到2017年，跟住哇架車內內外外新嘅一樣喎，你得萬零公里啫嘛。跟住佢仲要話車行同佢講，哇嚟啊！甚至乎連啲車胎好似全新咁樣噶，都未用過，仲係 其實呢啲美容工作車行一定做嘅。 係啊， 佢連拎開個車頭冚裏邊都好靚仔嘅，一粒塵都冇嘅。 完全冇，佢話根本上好似直頭聞到新車味咁樣嘅，連四條車胎佢都話係好似直頭原裝車胎嚟嘅，車行咁同佢講。好啦，哇個盤去到咁靚嘅時候，大家覺得喂值唔值得諗先？ 值啊！ 唔係，又要睇翻佢個價錢咯。因為 但你係七年噶咯，已經七年車咯。如果你一買咗嘅話，你就要驗車咯。 要驗，呢個就預咗 嘅。呢個就有問題。 係啦，嗱，佢價錢上面都抵買㗎，即係譬如咁就唔好講佢幾多錢啦。但係我用翻嗰個 市值咧，同 市值佢係合理嘅，即係佢冇話特別高咗上去嘅，即係基於頭先嗰啲咁有利條件，佢冇高咗上去嘅。 我想問原價幾多錢啊？ 系啦，嗱，嗰部車原價全新嘅時候咧，或者咁講，我哋直頭可以開佢呢兩個數值俾大家考慮一下。原價嗰部車450,000嘅車嚟嘅，係啦，去到啱啱佢出現呢個盤嘅時候，講緊七年啦，得翻170,000啫。 哇！ 不過咁，阿潮潮有啲車，有啲車 好平啊！ 有啲車基於某啲原因咧，係冇乜人承接嘅，即係你買咗之後，你同佢過世噶啦。 係， 例如一啲叫好高 CC 啦，我覺得啫嚇，即係佢好貴 CC 嗰啲咩3000CC、 3-4000CC。 你嗰啲咧，你好難揾一般街坊幫你收留嘅。 或者點解我哋解釋一下有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嗰類型嘅車特別難走啊嚇。 係啊， 第一就係你每年個牌費好貴嘅， 好貴 㗎，大 CC 好貴， 同埋你有錢咧。食窮你 嚇死人嘅，即係我成日我唔記得咗喺呢度有冇同大家分享過啦。以前我有一部 V 八嘅4000多CC 嘅車啦，喺香港嚟嘅。大家估下每次入油要幾多錢？ 2000。 你講打爆油缸？ 打爆油缸， 2000啦， 真係嘅。帳面上面佢見到真係2000，你折翻嗰啲油券所有嘢落到嚟，你1700-1800走唔甩。 但係2000唔係用好耐嘅啫 喎，係啦， 三四日嘅啫噃。 誒，嗰2000蚊，大家覺得我可以行幾多公里？ 百零 嗱，再估， 我估 我斯文揸，先讲 斯文 揸，系啦， 少过冇可能系嘛， 多啲 多少少啦，百五啦， 多啲 二百， 你估117， 又太过精准呢、這个，我哋唔需要咁精准先， 唔使咁精准， 我哋唔系我哋经过非精密计算之后， 二百都有系嘛， 嗱，嗰部车如果我好悭油，我纯粹掂住个油门去揸，即系掂住，你唔好踩落去。可以捱到近400嘅，得300多，近400。但係啦，中途我稍微掂過油門， 開 冷 氣 喎， 會唔會？ 咁就未試，因為太熱。咁但係咧，我真係會踩一踩嘅，譬如紅綠燈踩一踩啊，聽到有嗰啲聲啊，嗰啲情況咧得翻100多，所以係好嚴重嘅。你計嗰條數。嗰、那個， 所以咯，我咪 油費哇配合翻曬，真係香港其實嗰個類型嘅車、 啊，所以有啲車咧，你買得咧，你嗱買就易啦，係咪先？你心頭好嘛，但係你買咗，你真係有時啲車咧預咗你放唔到走， 冇錯。 但係多唔多啊？呢一種類型嘅車 都有嘅，去到而家呢刻有嘅，因為點解咧？會剩翻一堆所謂高性能大 CC 嘅車，佢哋仲有呢一樣嘢喺市面上面嘅。咁、但係咧就係、 個價錢一定叫 嗰個皮費其實好貴好貴，而且係啦，佢個車嗰個價其實係好難高上去，因為養。养佢嘅实在太难。 咁但系个市场嘅系啲咩人呢？即系如果你咁讲， 系咯，因为一个好特别市场嚟噶吓，一班人系会追求呢一种所谓V 八大 CC 嗰种每一脚油都有嗰种官能， 同埋佢系靓仔 嘅， 啲车嘅样系靓仔 嘅。通常而家整得 叫 得 呢 个 咁嘅 CC， 通常 都 靓 车嚟嘅，系啦。所以嗰部车其实系会好吸引嘅，个样已经会好吸引。由挞车嗰下嗰种声浪，大家系会觉得好吸引嘅。但系头先我哋讲嗰部40多万。變咗17萬嘅車，唔係噶，佢唔係呢啲嚟嘅，佢仲要係啲兩 liter， 跟住仲要係啲叫做好受歡迎嘅 SUV 樣嘅車嚟嘅，係啦，由40多變咗10多，咁大家又覺得頭先嗰個 有冇 古 怪先，有冇水浸過先？ 啊，因為頭先一聽就 ，OK 啊， 抵買喎，係咪 ？OK，OK， 買， 因為呢個咧，即係以我精密計算咧，值30萬，真係啊，如果係7年。 但如果叫得咁嘅價咧，其實唔會死錯人噶嘛。佢梗係一個原因。咁我估咧，我唔會信任何嘢，我會信一啲中介嘅驗車公司。 冇錯啦。 驗完之後，佢話俾我聽，因為佢會俾埋建議你噶啦。佢咧就有呢個問題，不過呢啲問題可以醫得嘅。另外呢個問題真係醫唔到啦，你自己決定啦。 冇錯，完全正確啦。嗱，我哋買二手車一定要透過第三方嘅驗車公司去驗呢一樣嘢嘅，我哋提過好多次嘅啦，千祈唔好信任任何人同你講，喂，我不如咁啦，我介紹我一個相熟車房，就喺呢度轉個彎已經到噶啦，咁我哋不如俾佢驗啦，平好多嘅咁，千祈唔可以。 佢兩個違規喂， 係啦，有一個潛在可能性，唔係講所有，亦都唔係講緊話呢個普遍現象，但係好難排除一樣嘢啫，會唔會佢哋已經預先傾咗偈咧？咁樣呢一樣嘢真係好難講嘅嘢嚟嘅。咁嗰部車啦，咁其實個朋友問完我啦，我睇完曬所有嘢之後，我話：唔係，我見得到有幾樣嘢要留意嘅。 睇你啲乜嘢？ 我係建議佢唔好考慮嘅， 例如 會係服嚟嘅。原因係咩呢？第一樣嘢，嗱，嗰個里數低得好緊要 嘅。一定呢啲係教過 嘅。嗱，低得好緊要，講緊7年車行咗10000多嘅，咁我就已經有一連串嘅疑問出咗嚟啦。我話嗱，如果基於佢7年裏面淨係行咗10000多，佢可唔可以提供翻呢7年裏面所有嘅保養嘅記錄俾你？ 冇錯冇錯，維修記錄、 維修保養記錄，因為咧車如果你係擺嘅。唔揸嘅，其實個狀態、個損耗、個折舊，仲會犀利過你日日 穩定地下。 啊，係喎，我有聽佢哋講過，其實車係要日日都要揸 噶， 你要 揸，反而個狀態係會好嘅。你買嚟擺嘅，你七年你其實有數得計噶嘛，七年行萬幾，大部分時間嗰部車都係擺喺度唔喐噶啦。咁其實 慘啊， 嗰啲情況係啊慘， 但係真係有呢情況噶喎，有啲停車場真係好多死車，成日長年擺喺度噶喎。 係啦，咁可能。那部就是其中一部死車已經封曬塵嘅，臨賣之前拎出嚟，我洗翻乾淨佢，執翻靚曬佢，真係唔排除呢樣嘢嘅。第二樣嘢咧就是我同佢講咯，咁七年車嗰四條車胎，車行仲要同佢講，係當賣當係賣點啊嚇，同佢講嗱，哇，仲係全新，當時原廠嘅車胎嚟嘅，大家知唔知？ 原廠嘅車胎 係啊， 如果原廠車咧七年已經熬曬硬化曬， 冇錯啦。我哋之前有提過各位嘅，咁記住啦，車胎佢始終都係一個橡膠嘅嘢啦，咁其實係會老化噶嘛。咁其實你老化咗硬咗之後，其實佢所有嗰啲叫做找地性啊、排水性就影響唔大嘅。但你譬如你剎車落嚟急剎，佢嗰堆條件，佢做唔做得翻佢原廠新淨嘅時候？俾到你嘅效果咧，肯定唔得，因为七年嘅时候咧，嗰条胎已经系完全过晒期啦。 其实一般车胎三年就好顶笼嘅， 三年顶晒笼噶啦，因为真系会老化嘅嘢嚟嘅。跟住我就已经同佢讲啦，我话嗱，基于个车胎，我话你因为你 SUV 啦，咁其实高身车有翻咁上下重量，我话你换胎嘅时候，你换翻一啲真系衬托得起嗰部车嘅车。嘅車胎，跟住又要有個安全性能嘅，其實你講緊你萬幾蚊已經係最平嘅選擇嚟嘅啦，你可以再貴上去，去到萬幾二萬蚊都仲有嘅。 即 係 其實你買咗佢，你仲要抌錢落去， 你仲要抌錢，你已經立刻因為安全性，你已經要換咗四條車胎啦。 冇錯， 跟住未計你之前嘅維修保養有冇做足嘅。我話如果假設佢一比唔足出嚟，即係代表嗰部車所有裏面嘅已經喺裏面漚緊嘅，跟住可能要即刻換嘅啦。咁，哇嗰啲，所以種種因素我都話，呢部車其實表面睇落好似好抵嘅嘢，但係其實咧有暗地裏有幾個因素，其實我未睇車都話咦要小心留意嘅嘢嚟嘅咯。咁所以其實香港賣二手車嘅時候有好多譬如經熟人介紹啊，喺網上面自己揾啊，其實表面上以為係筍盤嘅嘢，其實都可能會有啲復位喺裏邊嘅。不如咁啊，我哋既然講開復位，我哋介紹一下好唔好？即係譬如有啲乜嘢嘢需要留意嘅嘢啦。咁其實咧，咪錶，咁其實我哋之前提過好多次噶啦。傳統嘅咪錶其實好多時咧係可以出事嘅位置嚟噶嚇，即係仲係跳掣嗰啲，其實可以撥嘅。係啦，而嗰啲情況咧，撥個咪錶咧係好難發現嘅嘢嚟嘅。咁去到而家電腦咪錶咧，其實已經將呢一個因素減低咗好多啦。如果你係有熟人去幫你驗，唔好講熟人啦，第三方驗車公司，佢第一時間會幫你睇咪錶個釐數係真定假嘅。 不過聽過一個車行嘅人咧，嗱呢個不能夠作準啦，即係佢咁講啫。佢話你預咗買車行嘅車或二手車咧，你唔好信個咪錶。咁你個心理，即係如果你覺得哇好少喎，得兩萬零，咁你開心咪得咯。但係通常都撥過㗎啦。 係啊，因為其實咧電腦都係可以撥。撥完之後咧，如果有啲相關技術嘅人，其實可以隱藏嘅。佢甚至乎連後面嗰個叫一個 error message 一個信號，佢都可以隱藏埋嘅。所以要其實係入到去一個專用嘅電腦去到睇，先至會見得到你嘅。所以咪錶呢樣嘢大家要注意啦。好啦，另外啦，如果譬如你買車嘅時候賣車俾你嗰個人，淨係可以俾到一張叫影印嘅牌寶嚟睇，大家覺得有冇問題啊？ 有。 是不是有問題？ 排保喎、 啊，係啊，排保喎、啊， 可能改過。 係啦，好多個潛在風險喺裏邊啦。如果賣車俾你嗰個人，根本上去到差唔多臨交易之前，一張正本原裝嘅排保都出現唔到嘅話，要小心啦。第一，可能後面有嘢改過啦，已經係響曬警號嘅嘢嚟嘅咯。之後啦，另外一個原因就係點解佢俾唔到張排保出嚟？可能嗰部車 唔 係 佢， 唔係佢啦。或者唔係佢嘅定義係有幾種嘅，點樣為之唔係佢咧？嗰部車暫時嗰刻仲係屬於銀行嘅，即係代表嗰部車佢仲係供緊嘅，未供斷嘅，所以嗰張牌保根本上佢都未可以到手，佢就可能係揾人去接嗰部車，而嗰個錢佢賣完之後，佢諗住抌翻落去。叫斷供嗰部車啦，會有呢種情況嘅， 會有 嘅。咁呢一種咧就係要講個信字啦。咁咁究竟嗰部車其實係咪可以斷供得到？係咪可以順利移交到去你手上面？即係講緊你俾完錢之後先發生呢啲嘢。咁、所以又係要好小心、好小心嘅嘢嚟嘅。跟住仲有啦，又要留意幾樣嘢啦。 係驗車。 驗車啦，咁我哋頭先提咗啦，之後另外一個咧叫引擎編號啊，同埋底盤號碼，大家知唔知道呢兩樣嘢係唔同嘅嘢嚟嘅？ 係知道， 係啊，嗱，車身編號、底盤號碼其實唔同嘅嘢嚟嘅，咁一定係要買車嘅時候， 對 隻字對到清清楚楚， 架車同嗰張紙同唔同？ 冇錯啦， 如果假設俾架第二個嘅攞 number 嘅嚟， 冇錯啊，你爭一個號碼。已經出事啦！嗰部車已經係唔可以買嘅嘢嚟嘅。咁有啲啦，會話：，誒唔係，我車身編號啊、引擎編號，可能係收到喺好埋、好貼、好隱蔽嘅地方，都唔好嫌麻煩，都係必須要 check 嘅嘢。 佢哋喺邊度㗎？ 有一啲，譬如我用我自己嗰部車為例啊，嚇，開咗車頭冚，咁會有個引擎喺度啦。佢係喺引擎同我哋個車身之間嘅一個防火板，收到喺好落嘅位嚟嘅、 你揾電筒照， 係會電筒照，再攝落去照，攝落去 都要睇。 咁呢個就係引擎號碼啦。係 啦，因為咧你唔睇呢樣嘢係自己承受緊一個好大嘅風險嘅。咁、其實而家睇都方便咗，我哋其實你只要懟到部手機入去，開埋閃光燈，影到出嚟，其實已經見到嘅啦，比起以前冇呢個技術嘅時候，我哋都方便咗嘅、好啦，另外亦都可以提下大家買二手車有兩個選擇嘅、我哋可以喺外面嘅二手車行啦，或者原裝車行，即係原廠嘅二手車嚟買嘅。大家知唔知 有二手車部 嘅嘛？其實咧都可以建議大家考慮一下嗰啲嘅。點解咧？因為如果你係原廠嘅二手車，有一個優勢嘅。咁其實佢會肯定翻所有嘢，佢會檢查清楚曬啦，同埋佢會跟翻多一個叫原廠嘅保養俾你。通常係多翻一年嘅嚇。 冇錯。 咁所以咧，其實個風險喺自己身上面會細咗好多嘅。所以其實都係。种种嘅资讯俾大家小心 啲，最紧要小心啲。 讲完噶， 系啊，仲未讲完啊， 第三 part 我下个礼拜再讲讲啊。 好， 多谢晒徐超。十二点半，先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风骚快人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特区政府期望短期内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设经济贸易办事处，已经同大马政府落实计划，将会是继新加坡、曼谷和雅加达之后，香港第四个在东盟地区的经贸办。李家超在一个有关东盟的论坛致辞的时候说，香港热切期望扩大地区合作和维护在国际贸易上的多边主义。他有信心香港会透过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做得更多，重申香港已经全面准备好加入协定。李家超强调，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中国和世界优势的城市，亦都是中国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香港可以担当内地和其他经济体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为加速香港在创科发展，其中一个策略是积极吸引重点企业和人才对香港落户，而香港在吸引企业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他在香港初创投资和发展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2022年底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成立至今，已经吸引超过100间创科企业落户或扩充在香港的业务，涉及投资超过500亿，创造超过15000个就业岗位。他说，企业来香港可以加速推动在内地、亚洲以至国际业务的拓展。陈茂波又说，未来希望透过投资牵引，加速推动整个创科研发、创业、创新生态，以至产业蓬勃发展。暂时全线结业的连锁健身美容集团舒适宝在湾仔的分店昨日改为 Healthy 品牌接手营业。新公司向舒适宝的旧顾客提供同意书，列明将会按舒适宝原定合约或者协议提供剩余服务，而无需要另付或者加付费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江玉欢呼吁舒适宝的旧顾客应该向 Healthy 询问更多资料之后，了解清楚先至签同意书。他质疑为何会有公司在没有着数的情况下愿意帮舒适宝提供剩余服务而无需收费。 香港健體專業人員總會會長黃曉山說，即使 Healthy 品牌接手灣仔店營業，但是本身舒適寶的教練已經失去信心。據他了解，只有很少教練願意翻工。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中秋节和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08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51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1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46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12元，升1.8元；恒生中国企业62.92元，升6.8元；�阿里巴巴83.25元，升5仙；美团124.4元，升2.1元；腾讯控股374.4元，升8元；康方生物61.15元，升4.85元；小米集团19.3元，升3.8元；中海油18.4元，升2.4元。中国平安35.45元，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40.83，瑞士法郎0.849，加元1.357，人民币7.106，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9，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6520点，跌312点。港金报23870元，升4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567.56美元，卖出25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日日听风骚，人工系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公开有嘢捞。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庄空启示录完结篇。 唐影同许志全经过长时间彼此试探，终于确认到对方嘅心意，但因着各自昔日嘅情感包袱，双方都缺乏安全感。呢场爱情攻防战，最终又会唔会双赢？ 国剧830，庄空启示录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嗱，好嘢唔怕讲，呢单嘢特别要开咪讲，我揾到传说中嘅的士男神啊！ 吓， 话说寻晚做完单 job， 终于等到的士嚟啦。 即但系， 我就好似拍戏咁，上车嗰下啲嘢天女散花咁跌晒落地，后面啲车又系咁拨， 司机佢照等。 系、啊，今时今日嘅服务咪就系要呢啲咯。 不过你应该漏咗啲嘢。 我冇漏嘢喺车啊。 漏咗呢个古仔嘅重点。 今时今日做多一步，好客之道。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天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松快活人。 星五风骚快回嚟咧，最后半小时啦，咁啊，听电话里边有袁太， 袁太你好， 你好， 你好， 袁 太，点啊，袁太，今日打嚟点样啊？讲啲咩啊？ 最近咩环境啊？ 系啊， 咩环境啊？而家等紧份新工翻工啊！ 哦，已经有新老法店，系啊，正啊！ 系啊，因为啱呢份工咧冇做啊， 好啊， 咁就而家等礼日翻工， 几时开新工啊？礼拜一啦， 好，工作愉快啊！ 心情如何啊？而家 心情点样样？ 心情啊，都冇啦，都系咁样啦，都有平时咁样，都放松咯。 咪好咯， 系啊， 系希望份新工咧，做得开开心心啦。 一定啦， 一定会，一定会。 星期三又放假啦， 加油， 正喎！翻新工 系啊， 你哋都要加油啊！我好中意你哋嘅节目噶，好好笑噶，我听你老嘢讲，好笑嘅，成日听佢窒啊，马小强都好笑。 系咪要窒多啲啊？袁太，我应该窒多啲系咪啊？ 系啊系， 听唔到啊？听唔到啊？ 袁太系嘛？ 系啊系啊， 有个小气宝又集低你个名啦，袁太。 好叻嘅，都 我唔叻。 好啊，最紧要你，最紧要听得开心啊，袁太，开心好紧要啊， 系啊，我受少少苦冇乜。所謂 咁今日有咩點唱名單啊？袁太， 點張學友啦，張學友都陳百強都得嘅， 冇所謂，係啊，張學友歌揀咗噶啦，咁嗱意思即係你點？你邊個聽啊？有咩同佢講啊？ 點唱啊？ 點俾屋企人聽啦？ 好啊， 係希望佢哋身體健康啦，因為我屋企人啊，同我爸阿媽哥哥咧，即係長期病患者嚟嘅，咁就希望佢哋。身體健康啦，即係早啲好翻啦。因為我先生咧，即係長期洗腎嘅，咁就希望佢快啲好翻啦。即係希望希望我奇蹟出現啦，即係唔會可以唔使洗啦。 好， 大家平平安安， 你唔好咁擔心啦。 唔使擔心， 我都唔擔心噶啦。而家都習慣咗啦，起初就唔好開心嘅，但係而家都習慣咗咯。但係都。佢都好開心，佢個人都好積極嘅，都 樂觀啲， 叫佢聽風騷快活人。 係啊， 係啊，係啊，我都有同佢講㗎。我翻工啊，成日都聽開心快活人㗎，好好聽，好笑㗎。 開心能醫百病啊！ 係啊，係啱嘅，係啊，啱，講得啱。 好冇。 咁我又希望點呢一首歌鼓勵你，好嘛？袁太，係啦，新嘅工嘅話，一切都順順利利。 我用呢首歌點俾你哋所有人 好啊， 鼓勵你哋。 好 好啊，好啊， 唔使，俾 多谢你哋，系啊， 袁太努力加油。 好，系啊，我都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得开心心啦，因为 一定会， 系啊，因为我时个人咧，有时就即系有时个人咧 有啲焦虑啲，系咪啊？ 系啦，啲焦虑啊，同埋有时嗰啲即系啲比较情绪，有时候就 谂埋一边啊， 即系有系啊，即系又高又低，即系有时个人个心情咧，就有时即系自己有时影响到自己。我希望我自己都会改咯。 我同你倾下偈啊，我同你我听你讲嘢咧，我都发觉嘅就系你咧，都谂嚟谂去有好多嘢， 好紧张啊， 好紧张嘅，系咪啊？系咪个人系天生系比较紧张啲啊？ 系啊系啊，比较紧张啲嘅。 啊，但系你发觉嘅就系你呢种紧张嘅话，有冇令到自己所有嘅嘢又会好啲，或者系你唔紧张，你放松啲，会唔会？其实啲事都系会要嚟嘅，就系要嚟噶啦。你紧唔紧张都系影响唔到嗰个结果噶嘛。 放轻松啲， 你咪应该可以轻松啲啊。 系啊， 可以可以，好啊。 有答我哋可以可以， 佢都好紧张。 可以可以可以，我哋唔系闹你啊，袁太。 唔会， 系啊，我哋关心你啊， 唔系啊，唔会话你。系啊，我知你哋好好，因为我成日听你哋讲嘢咧，我都有时即系好好的启发到自己咯，即系做人咧。即係要開心啲、積極啲，就唔好成日都即係轉牛角尖啊咁樣咯。 係啊， 即係我時我自己咧都即係覺得自己嘅即係有時啲習慣唔好啊，即係自己情緒咧即係唔係咁好咯。即係希望我自己會改翻啦，同埋 其實你知道已經好叻㗎啦，因為你知道自己有咩問題， 係 啊， 同埋咧有時我自己即係知道我自己啲脾氣咧唔係好好。 唔紧要， 唔紧要啊！ 我真系想喺度咧，即系同我以前嗰啲旧同事，即系讲翻咧，即系是我自己咧，即系我自己啲脾气咧，又唔系好好。 大家唔好介意啦，系咪啊？摆低算啦， 唔好介意。 系啦，系啦，明白噶啦， 冇人会介意。 好嘛， 自己啲情绪咧， 知道 噶啦。 阿袁太唔好谂我唔开心嘢啦，最紧要下个礼拜新工顺利，开心心，好唔好？ 下礼拜二中秋啊，食多个月饼。 好嘅， 你深呼吸一下先， 好，一齐， 三二一 ，OK， 好，冇事。多谢点唱。 好啦，另外位 Yin Yan Lam 咧，佢话我系阿欣啊，点唱俾九月之星，包括自己同埋细儿生女思敏啦，都系九月三十号生嘅，但系儿生女 Jada 同女儿 Macy 都系九月廿七号生嘅，咁啊儿生孙 Jaden 九月廿一，哇，全部都系九月，祝福大家生日愉快，身体健康，同埋听紧嘅每一位朋友，预祝下个礼拜有愉快嘅中秋佳节啦！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些。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我哋多谢我张扬嘅呢一首歌曲。好啦，咁啊，听电话里边咧有另外一位就系郑女士嘅。 Hello， 郑女士。 喂喂， 你好， 你好啊 ，Over， 你好，郑女士， 郑女士你好， 嗯，你好，点啊？ 食晏未啊？ 打电话嚟想点唱系咪？ 系啊，我想点啊呢、這个陈百祥任何一只歌啦。 好啊，

电话里面我哋有余女士。 Hello， 余女士你好。 余女士， 李丽蕊，你哋好。 你好啊，余女士。 点啊？ 系啊，我其实两个礼拜前打过嚟嘅，阿妈仔嘅我妈。 等阵我 check 下先啊，我想讲。 你记得？ 我哋仲问个样，个样分唔分得出啊嘛？问佢点样分啊嘛？会唔会似样嘛？记得啊。 次嚟咧，系点解？阿李丽蕊咧临收线，咁我之后听翻录音，即系听翻 重温 重温， 系啦，我先知佢问点解诶，佢话首歌几特别咁样，咁我想解释翻，因为系啦，好似好冇礼貌咁回答到佢，咁咧其实系佢哋两个小朋友有套戏啦，咁啊有个插曲系呢首歌嚟嘅，咁所以点俾佢哋听咯。 咩歌啊？上次系 嗰首拜拜拜啊！ 哦，所以因为你觉得你唔好答到我哋，所以要打翻嚟同我哋解释。 你好好， 你真系好好啊！ 多谢你、啊。 我重听翻，我觉得哎呀，点解好似我又赶住收线，因为我又惊佢哋咧喺度搞搞震啊嘛。咁啊，费事系啦，即系捣乱啦，咁啊，所以咪赶住收线咁、 我要向你学习。 咁你以为就咁样讲翻出嚟就完事啊？ 梗唔係啦，今日嚟點唱啊嘛， 但 係 你 俾佢哋係啦， 唔好嘅，個 file 未 close 啊。 要感激阿靚媽，咁多個點唱者之中都可以俾個機會我同你哋傾偈，我都知臨近中秋有好多人點唱嘅，咁我都好感激佢又俾我再同你哋傾偈咁咯。 完翻嗰件事啊嘛，你覺得未完噶嘛，係嘛？要講翻。 係啊係啊，有啲交代咯，即 係 係啦，同埋係啊，我其實上個禮拜已經。 其实我好嬲你 啊，系咪啊？系咪啊？ 上个礼拜仲要打风， 系咯，死， 等我瞓唔着觉， 系啦， 咁咪隔咗一个礼拜咯， 系唔系啦？多谢你啊，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学习。 阿余女士啊， 有交代， 中秋节咧同佢两个孖仔玩咩啊？会唔会又去上下灯咁啊？ 食完饭或者去楼下点下灯笼， 系啊系啊，通常 买灯笼未啊？余太，阿余女士，咩灯笼啊？咩灯笼啊？ 佢哋嗰啲中意嗰啲 全超人嗰啲啊， 哦 ，Marvel 牌子嗰啲 啊，哦，喂，同我哋以前嗰代真系唔同，我哋以前嗰啲系羊肚啊、兔仔啊嗰啲， 你啊想羊肚 啱噶啦，已经 系啊， 系啊，嫌老土啊， 系啊，年代已经唔同咗，咁系啦，咁 好啦， 希望你哋中秋节都工作愉快啦，大家就开开心心。 今晚会唔会煮饭食啊？ 日日都要煮噶， 你唔好讲到咁无奈。 嗰日要煮都系啊，大鱼大肉啲，系咪啊？ 值得开心， 请翻你食饭。 嗰日会煮得丰富啲咯， 整罐鲍鱼啦。 鲍鱼又麻麻地，佢哋 可能未必唔系个个中意。 系啊， 系啊，或者啲佢哋中意食嘅嘢 麻麻地，佢哋中意啲淋嘅嘢。 淋嘅嘢啊， 即系唔中意嚼得咁辛苦， 冇咁硬嗰啲。 整个鸡髀啦，一人一只啱啱好。 系咯， 淋啊！ 喂，鸡髀好淋噶。 点 淋啊！阿余女士，你又挑起我同阿李小姐嘅纷争啦！呢一铺点搞？ 下个礼拜又要打你， 唔好意思，你一句唔好意思。 我好中意你哋咁样打 跳。咁听多啲风骚爆人啦吓！喂，多谢晒余女士， 好中意你哋个。 多谢多谢，继续支持好唔好？ 多谢你， 多谢晒。 中秋节快 乐！你系咪有点唱要讲啊？ 有噶，有冇讲呢 个？全部听众啦，同埋你哋啦，你阿妈啦。 嗯，系 啦，所有听众系啦， 一于咁话， 大家中秋节， 大家中秋节快乐，继续支持我哋，多谢。 花好月圆， 系啦。另外仲有一个嘅就系代读咧，就系一位阿姑妈吓，咁啊，其实佢就话想同阿外甥仔咧就话嘻嘻讲嘅，姑妈咧好挂住你哋一家人，咁亦都系祝大家咧即系中秋节安好嘅。我都好希望嘅就系有一个祝福咧，就系俾呢一位阿姑妈同埋佢嘅屋企人啊，早日咧可以冰释前嫌，有啲乜嘢嘅话，大家可以好好倾下。 喂，趁 住呢一个嘅时候咧， 点唔点俾肥强啊？ 咩事啊，肥强？ 肥强， 系喎，我哋一家人嚟噶噃。 点唔点俾阿杨洋啊？嗱，下个礼拜 讲个唔点， 愉快嘅周末之后又愉快嘅中秋节咯。喂，呢个时候要讲声咩啊？ 拜拜， 拜拜，下个礼拜见。 I'm lying alone with my head on the phone, thinking of you till it hurts. I know.Too. But what else can we do? Tormented and torn apart. I wish I could carry your smile in my heart. For times when my light seems so low, it would make me